nothing will keep us together. We can beat them forever and ever. Or we can be heroes just for one day. 大家好啊！又嚟到 星期五晚嘅网推歌啦， 系啦，停上两个礼拜停咗，唔好意思啦，因为阿 Terry 去咗旅行啦，咁但系咧我自己亦都唔得闲啊，所以咧就唔好意思，咁就停咗两个礼拜，咁今次就回归， 冇错啦。 咁但系咧回归得翻嚟咧都有啲沉重啊， 沉重啊，好多嘢都好沉重， 系啊， 即系落机一个就已经系收到新闻就话有嗰场火警啦，咁跟住好快就已经知道我有消防员殉职。即係開頭都冇諗嗰場火能係咁搞咁多日都搞唔掂， 咁 即係冇諗到個嚴重性，同埋都好可惜嘅，因為又唔係話有人困咗裏邊，又唔係趕住去救人，都有兩個消防員犧牲咗，就真係令嗰個可惜個感覺更加強烈啦。 不過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有啲即係我又所以琴日咧啲消防。即係消防局局長啦，咁佢出嚟講就話，即係都係要救火啊，要去咩啦？我又覺得，因為咧，其實我哋自己都無從得知啦，我哋門外漢啦，無從得知裏邊有冇人嘅。其實，因為其實都真係要消防員入去搜救先知道有冇人。咁所以咧，我哋就不能夠即係隨便咁樣去即係 assume 咗啦，或者假設咗裏邊一定係冇人，即係亦都咧唔可以假設咧呢個即係迷你倉一定冇人嘅。 咁係，係啊，影到係喺度住啊， 係啦，係啦，有人影到係有喺度住啦，喺度上網啦， 係啦。 咁事實上同埋咧，有時迷你倉有人會上去攞嘢噶嘛， 有係啦， 因為我自己都有一個喺葵涌咧，都租過一個小小嘅迷你倉，所以我好了解迷你倉裏邊嗰個佈局， 係 同埋嗰個環境係點樣嘅。咁同埋咧，的確係即係又唔係好經常啦，咁但係都會有時會上去去譬如話冬天嗰啲暖爐咁樣， 即係上去攞， 係啦。咁喺屋企而家唔用啦，咁就可能會運去迷你倉擺到冬天先攞出嚟咁樣。咁其實係會有即係呢啲咁樣出出入入嘅，係啦。咁究竟會唔會其實有人被困咗喺裏邊咧？咁樣所以佢哋的確係需要喺裏邊去搜索。 因為之前第一發現就新聞又冇話好詳細交代話究竟有冇喺資訊裏邊係咪 confirm 裏邊冇人？唔係，即係大家估，唔係一火燭就係話有啲人已經走咗出嚟啦。 係啦， 大家就好似 都係好突然有先決感覺到好似冇人先，其實可能大家去試之前有一個人就已經。 是啊， 變咗灰嚟，差唔多。 就係啦，如果真係有個人，希望冇啦。但係其實咧，應該會唔會揾到？如果燒到咁耐， 咁 如果真係應該真係化灰㗎啦，所以應該係好難揾得到。係 啦， 咁但係 anyway 啦，咁就 我哋都話呢首歌啲 heroes 就向前線嘅消防員 致敬 啦。 係啊，真係好犀利，因為咧。我成日都我見到新聞嘅片段啦，咁我見到佢哋就咁樣著住嗰啲防火衫啦，孭住嗰啲咁重嘅 裝備 啦。你諗下，我哋呢一輪咧，出邊真係熱到爆噶嘛！ 黐線， 我哋著住 T-shirt 即係短褲啊咁樣，都覺得真係成身汗。 係啦， 你諗下，你唔好講入火場先，叫你著住嗰套防火衫， 嗰黃金戰衣， 係啦， 已經唔係講笑，真係 叫你咁樣。企喺度啫，企喺度呢個户外嘅地方，叫你企兩分鐘咧， 真係 已經濕曬啦，大佬， 身體差啲可能中暑攞低咗 你。係啊，你諗下，即係嗰樣嘢，嗰個環境本身已經係令到你嗰個體能咧會有一個好大嘅折扣。 係 啦，咁跟住仲要入火場喎， 裏邊個 火場仲要係咁高喎， 成千度，聽講新聞講 成千度啊，係啊，即係燒到而家就成千度，都係即係之前你都冇一千都五六百啩咁樣。你諗下，即係咁熱。你穿住咁勁嘅衫，咁厚嘅衫，裏面濕曬，又散唔到出去。咁所以咧，裏邊嗰個環境係相當惡劣嘅。 仲一個惡劣嘅環境，即係唔係話有啲，即係你譬如屋你火災咁，可能個流通率大啲喺嗰個密閉式嘅倉裏邊。 密封㗎，真係。同埋即係我估嗰個救火嗰個難度，真係在於咧，就係佢嗰個迷你倉裏邊嗰個間隔咧，就係真係每一個你當真係可能係講緊一個倉度啦，我估係。可能三成或者四成四咁樣啦，四成四咁，但係喺度上到頂嘅，咁就封住曬噶啦。咁你譬如我啲咧，就會譬如話一個個嗰啲膠箱咧，就會擺入去，跟住凍冧起佢。即係可能有啲文件啊、舊書啊、舊衫啊咁樣咧，又唔捨得掉嗰啲咧，就會咁樣一箱箱咁樣凍起曬喺嗰格嘢裏邊。咁裏邊即係話咧，其實每一格都塞到滿嘅。 原則上你租它都盡量用 冇錯 啦， 冇錯啦。咁你諗下啦，如果個火頭喺裏面或者係燒緊裏面嘅時候咧，其實你出面點樣去啡水呢，其實嗰啲水係去唔到， 到唔到係。 即水也好，泡沫也好，係其實去唔到嗰度。咁見過咧，你只係有降温嘅效果啫。但係對於嗰個燒嗰樣嘢咧，又係繼續燒嘅。而因為冇呢個自動灑水系統啦，因為呢個舊式嘅工廈 就豁免咗嘅， 係啦，豁免咗嘅，咁變咗咧，你就唔能夠喺裏邊咧，通過呢個灑水系統咧，就去照顧到呢一啲每一個倉、每一個呢啲咁樣嘅箱、一個碌、一個籠咁樣嘅裏邊嘅嘢。咁佢咁樣，咁所以咧係十分之難救。咁變咗點解會燒咁耐啊？就因為喺出邊點樣啡都冇用啊，因為啲火你係個火可能喺裏邊啊嘛。咁而今日仲有啲講法就係話，喂，原來有即係有啲員工即係走咗出嚟嗰啲員工，就講翻就話懷疑有人係縱火。 係咯，即係聽到仲即係難過同埋仲老嬲，點解你即 係？係啦， 喂，咁你唔諗下你會害死人嗰個後果？你有咩？同你老闆好，同咩人你有咩仇怨？你即係你唔顧後果呢樣嘢，先仲熄埋個閉路電視喎。香港係 係啊， 即係好有預謀，唔係一時衝動。 係 頂嗰下，你有計謀去做一單嘢出嚟。 即係我就好衰啊！即係我琴晚都同阿 Terry 喺呢個 WhatsApp 嗰度，自己都有私信啦，都喺度話：喂，就突然間又諗到個陰謀論，呢個都遲啲先講啦。咁但係即係嗰個，如果係縱火，跟住燒咗裏邊嗰啲嘢，而裏邊係咁多嘢嘅時候，即係我都已經有。起箱凍咗喺度啦，咁其實好好燒嘅，好襟燒嘅。 你又唔知道裏邊啲乜嘢，出嚟擺入去嗰啲嘢，第二燒嘢，所以講句。 咁有啲 你都係輸呀。 有啲講法咧就話有黑膠有 CD。 係啊，嗰啲好大鑊。 嗱，嗰啲就好大鑊，一來就好好燒啦，二來燒出嚟有毒氣放出嚟喎，有二惡英啊乜鬼啊嗰啲啊放出嚟嘅喎。咁你諗下一個消防員喺裏邊嗰個環境咁熱咁焗咁黑。咁危險， 同一個地獄裏面冇分別， 跟住仲要係有毒氣添，隨時係 喺一地獄裏面冇分別嘅。 喂，真係好慘，所以咧，即係有啲嘅講法就或者係好多，即係呢幾日都好多係話係啲消防員啊、消防前線嘅啲群組點樣留啲消息出嚟咁樣，都係話入去兩分鐘出一出翻嚟，即係輪流啊，每個都只可以入去，係啊，車輪戰只可以入去兩分鐘嘅啫。 係啊， 兩分鐘咧聽落好似好短啊。咁但係咧，我有一個個人嘅經驗咧，兩分鐘係可以好長嘅。呢個個人經驗就係咩呢，就係、是、即係小弟有學校詠春咁樣啦。咁啊，舊年嘅年尾咧，就有參加一個叫做即係黐手比賽啊。咁啊，即係同個對手喺度黐手。咁每一個回合咧，都係兩分鐘嘅啫。 咁但係咧，當正常嚟講兩分鐘好啫，就濕濕碎啦，係咪？喂，但係當你喺一個咁樣運動嘅狀態，你好即係你嗰個腎上腺素泵到高，然後你好集中，跟住係要好用力， 係 佢同對手一個黐手一個咁樣嘅運動嘅狀態咧，呢兩分鐘可以係好長的。你係覺得喂，點解仲未過咧？咁樣 好似兩年咁咁。到一如年， 系啦，咁你谂下啦，喺一个咁样嘅环境里边，救火两分钟，肯定比呢个黐手更加辛苦添啦。咁嗰两分钟咧， 好多你预计唔到个危险会发生嗰个问题系啦。 而家真系到两分钟如年， 系啊。 同埋你谂下，仲要里边系咁样肥水肥咗咁多人，里边系成地，我哋今日见到啲相咧，有啲相喺里边系啦，出咗嚟，就话里边嗰啲其实系浸晒水嘅， 系啊。 咁所以由线咧。啲水浸住咗啲嗰啲雜物，你睇唔到啦，一差錯腳又會棘到啦。 係好， 跟住而家仲話，因為佢哋要破窗，先至可以有啲水即係一來散到熱啦，同埋啲水入到去啦。你啲窗破咗之後咧，你又要即係會跌落街喎，隨時係 咯， 一個唔小心係啦，咁所以佢就拉咗繩啊，成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個環境係相當之惡劣。 係， 咁所以其實真係消防員真係好勁， 好勁， 即係。即係我 佢下下攞命去搏嘅， 真係攞命搏。 你消防出動得嘅都係有危險性裝備，同埋警方喂， 係啊， 打個圈啦，唔係危險性唔一定好高噶嘛。警方 消防員係 出動親嘅都多數係危險， 往都危險係啦。因為你差佬你都可以係即係嚇係咯，學你話齋抄牌嗰啲冇嘢啊，危險啦。我對住一係咧就哇！你甚至乎可以對住啲嚇示威者真係出棍搏， 唔係咯？佢哋啲裝備係厲害嘅。 係啦，你係即係消防員真係極之危險。嗰個環境喺一個咁即係點解會燒咁耐？跟住裏邊又咁樣，同埋而家仲有隨時即係好多建築師啊， 都話有 冧樓危險啦， 即係又未必成棟樓冧嘅，但可能某啲。即係可能啊牆啊或者位置可能其實即係你燒咁多人， 啊、 你真係煤啊熔噶啦，大佬。 係啊，咁你嗰啲 危機性 係。其實我係好擔心，因為琴晚咧其實唔係好瞓得著。 嗯。 我真係好擔心瞓下嘅時候，突然間會有一啲消息就係話佢冧咗。係 啊。 又或者跟住有人可以即係 check 喺裏邊咁樣。 因為更擔心係因為政府嗰啲官員即係全話冇事。 喂，呢個 所謂疏散嘅計劃，喂，唔一定話你要一疏散，你都要俾人安心就哦。In case 萬一哦，去到個咩步驟，第一個嚴重水嘅事，我哋未考慮要疏散居民。呢一個 procedure 去等人哋有心理準備，擺埋去睇落應該冇事，呢分鐘冇事，因為下一分鐘點啊？你講埋啲好官僚嘅官腔耍官腔答案。 佢嗰個講法咧就係話咧，佢就去到二樓， 睇下住頭 有屋宇署、那個， 俾你行得上梗係冇事啦，有事俾你行。 去到二樓，佢就話二樓冇嘢。 係啊， 咁但係而家問題係嗰火喺三樓起，跟住燒到上四樓，燒到上五樓， 冧唔冧唔係，咁純粹用目測，佢哋係咪有啲儀器去測量下？ 我當佢有啦，我當佢有啊。Okay. 但係個問題係，佢都講咗啦，三四樓佢又去唔到嘅，因為燒緊。 咪就係咯。 咁你喂，你都睇唔到三樓咩環境？ 梗係冇事 嘅。三樓個頂係咩環境？你又係啦，你又睇唔到，你睇唔到個，你測唔到。點解你可以夠膽即係咁肯定？ 咁肯定就係 話冇一個倒塌嘅危險咧，咁樣 好武斷喺我覺得係冇危機意識咯。 我唔知啊，因為即係係咯，我唔係專業啦，所以 我哋真係門外漢啦。但係我哋做啲即係有啲常識 係啦， 客觀標準去評價嘅啫。 因為你冇入到去啊嘛。 係啊， 咁啊。你當消防員匯報俾你啦，但消防員又冇你嘅專業知識噶嘛？消防員嘅專業知識係救火嘅啫嘛。 係啦， 消防員唔識得去睇啊，究竟呢棟 牆哦，係啦，同埋你嗰度燒到咁黑麻麻，你邊度睇到啊，大佬？ 佢又答唔到你，佢亦都即係無從去做一個判斷，究竟又冇一個即係倒塌嘅危險。咁所以咧，呢、這個屋宇署呢個人咧，佢竟然夠咁肯定可以話， 許少偉先生 係啦，許少偉先生咧咁肯定可以話係冇即係倒塌危險咧。我覺得有啲真係驚嘅，其實，所以咧仲繼續派消防員入去去救火咧。其實我所 以 琴晚係好擔心，即係就唔係好瞓得著。 即係不斷其實有時扎醒咗都會撳， 係 撳 一醒就即刻開新聞先，係 用個手機 睇下會唔會 有啲咩發嘢，真係好驚。 睇下會唔會右邊嗰條巴改咗啲字啊，好鬼驚，因為嗰啲新聞特發嗰啲咧，右邊條巴就話有新嘢。 即係而家成日都話啦。幾古怪嘅事都香港不斷發生，所以都瞓得唔安樂嘅，隨時瞓醒都撳撳。就啲你估計唔到，突然之間會已經冧咗半層出嚟定點咧？ 係啊，所以真係好擔心。所以咧，消防員真係好值得我哋致敬嘅，即係佢絕對係揾命搏啦，同埋真係 特別前線嗰批真係咁，你聽服從上司嘅 order， 即係你佢哋個紀律部隊，你想知要做，原則上佢都要去服從㗎啦。係啦。 好啊，我聽嗰首歌先，跟住再講下咧，究竟個政府個應變咧，究竟係有幾咁不知所謂？ 冇錯。 Misery. 醒。 呢首歌就嚟自 Hide 嘅 Flame 火焰，咁呢首歌其實就講即係人生遇到好多低潮啊，好多悲傷嘅時候咧，咁都要振作，咁啊希望啲即係悲哀遠離啦。 係， 咁呢首歌即係火焰咧，睇到啲無情嘅火焰，即係好恐怖，都希望即係殉職嗰兩位消防員嘅家人可以真係振作啦，同埋其他即係裏面搏鬥緊嘅消防員都希望係小心啲，亦都希望即係指揮嗰班。是不是部署上面可以再好一点呢？我真的不知道，我們不知道部署有沒有失誤，現在不知道，起碼未調查。但因為始終即第一個消防員殉職都可能即無可厚非的底，因為發生太突然。經過了這麼多，你昨晚還有人發生這 麼三個都叫一死兩傷，都覺得我覺得即有些是為什麼會即很多疑問響處，是不是現場部署是不是失誤定點咧？呢、這個即係你難免有人咁去聯想到係咪部署咗失誤咗呢樣嘢？其實係、 啊，即係琴日啊， 幾難堪幾難過嘅，真係覺得。 琴晚啊，曾志豪咧，佢就即係佢就轉發咗一篇，即係唔係佢寫了一篇文啦。咁佢就講係轉發一啲佢收到一啲前線消防員朋友嘅信息。 係、 咁就將佢即係因為但係嗰啲消防員始終佢哋係消防員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好方便啊，佢以自己嘅身份去將啲消息發放出嚟。於是咧佢就話即係叫做盡佢嘅責任咧，去將呢一啲嘅信息咧轉達俾公眾咁樣。咁其實就好多人轉發啊。咁樣佢當中講到一啲咧，就係話咧，係啦，有人話唔派消防員入去咧，就冇辦法去即係救熄個火災咁樣。咁啊，前線嗰啲前線嘅消防嘅意見就話打個比喻，你派一隻蟻啊入去一個炭爐嗰度可以滅到火咩咁樣？現場咧高温就達1000度啦，而迷你倉嘅支架咧都可能已經燒到融啦。一入火場咧，隨時有危險嘅。 係啊，因為你之前都講過，就係裏邊嗰個危險性。係 啦，咁所以而且咧，因為已經燒到面目全非啦，咁所以啲 floor plan 啊嗰啲都冇，即係都冇用嘅，即係不能夠再起參考嘅作用啦。咁所以咧，佢哋係即係係咯，即係變咗係佢哋成日處於一個相當危險嘅。 即係入去每入一次就揾命搏一次啦。 係啊，係啦，咁就話咧。其中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啊，應該係信任消即係現場嘅指揮官。咁前線嘅消防嘅意見就係話咧，越高級越離地喎。佢話嗰啲白帽咧，可能從來都冇入過火場嘅，只有咧紙上談兵嘅理論，毫無一個實戰嘅經驗。反而咧一啲即係一啲低官階一向夠開火嘅即係 SSO 啦 ，Senior Station Officer 咧，嗰啲咧嗰個經驗仲實際一啲咁樣係啦。所以咧，而家都有個擔心嘅，即係究竟話係派出咗一啲部署嗰啲嘅高層，可能根本唔係入火場嗰啲， 係啊，即係可能純粹係理論性讀書讀翻嚟嗰啲， 跟住係派一啲即係真係要揾命搏嘅前線入去係咪好咧？即係譬如琴日都有幾個講法，即係咁多人以嚟，一來就係開嗰個鼓風機。去吹嗰啲即係吹走啲 啱 定唔啱咧？因為有一啲就話好似話喺前線嘅消防咧都話鼓風機咧，令到本來咧第一日咧三樓嗰個火已經都救得7-18㗎，但係因為鼓風機咧令到佢一死灰復燃啊！呢個一個講法啦。另外咧就係琴日咧就係話梁振英朝早就開咗一個即係跨部門嘅乜春秋會議咁樣啦嚇，跟住咧。就唔知咩原因咧，就係呢個消防嘅策略咧，即係救火策略咧，就由呢個防守性就變成一進攻型，即係要更加 aggressive， 更加進攻型咁樣 要 救火， 好快要搞掂單火咁感覺。 係啦，咁跟住咧就， 因為其實裏面冇暫時第一關係冇乜人命，就有都已經救唔到咧，即係嗰個係咪冇迫切性要咁樣衝入去噶嘛？其實喺我常理上，我睇落 又係常理啦。我哋唔係專家啦，完全唔識得即係救火嘅專業啦。但係個常理就係話。都去到依個咁嘅階段啦，究竟我嗰個救火嘅目標係乜嘢？要定得好清楚啦。究竟你係即係要係即係其實係咪只係維持住，令到嗰個火冇惡化，有得即係 冇蔓延去其他層數擴大個災難啦， 令到佢即係可以即係有啲就燒曬咁咪自然熄啦嚇。咁係咪咁樣呢一種咧？還是係哇？而家要採取進攻，我哋要哇積極咁去發掘個火頭，跟住係咁樣搞掂佢。咁樣咧，咁樣呢時亦都有啲人咧會猜測咧，係咪因為有呢個高層嘅壓力啊？係咪因為呢個梁振英開完呢個跨部門乜春秋之後咧，就有壓力，就俾嗰啲即係消防嘅高層，令到佢哋咧就係話要咧盡快撲滅呢個火警啊！因為咧 如果火再燒一耐咧，個樓真係可能會冧咁樣。跟住咧又再有一啲講法咧，就係話啊，會唔會真係梁振英就唔想呢棟樓冧啊？想佢快啲救熄佢？而點解咧？因為呢棟樓咧。本身就 關係 係恆隆嘅呢一個即係淘大工業村 好舊嗰棟嘢，其實真係 啦，但係恆隆嘅恆隆咧，今日阿細娘都有 post 出嚟，就起咗底咧。原來恆隆就係陳啟宗，陳啟宗咧就係涼粉嚟嘅，係 啊， 就係嗰陣時即係選特首嘅時候都有支持佢啦，亦都係有 頭號嗰幾名 嗰幾名嚟㗎啦，亦都係金主咁樣啦。係 啦， 咁會唔會係因為啊佢想即係要保住阿陳啟宗呢棟嘢，因為始終。你要雖然話有保險有成啫，咁但係冧 一 層樓 都 係 麻 煩㗎 啦， 係咪即係要即係要顧及即係照顧阿陳啟宗呢個呢棟大廈，所以就即係要落一個即係急嘅指令，要呢個消防快啲救熄佢，令到從而令到消防喺救火嘅策略由呢個防守性就變成呢個進攻型咧，係咪咁樣咧？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就好有問題啦，因為原來係一個即係長官嘅意志咧，就去咧。改變咗一個前線救火嘅一個策略， 係啦， 而咧係令到咧前線嘅消防員嗰個危險咧係更加大， 係啦， 係咪咁樣咧？咁樣呢個即係就真係有待 考察啦， 有待調查。我想講，但係通常咧呢啲事咧都唔會即係調查到有啲咩結果出嚟嘅，即係以而家嘅政府咧，我見過嗰啲所謂嘅所有一概呢啲所謂嘅調查咧，都係冇料到嘅結果係，亦都係唔需要有人負責嘅。 即係等於海難咁樣，就係、是、高層冇係捉幾個人就去鎖一把。 海難一個係，第二係 元帥， 元帥又係咁。 係啦， 啊調查完之後，竟然係話刑事調查嗰、那個 係啦， 嗰、那個水喉匠。 啊咁啊，最可能佢捉幾條友坐幾年。係 啦， 你最高層啲唔使出嚟謝罪，唔使出嚟，即係有啲你使唔使刑責？ 係啊， 講緊話你起碼你要辭職。係，海難已經係令人真係憤怒到不得了。 好啦，咁佢你頭先提到嗰樣嘢啦，就係話嗰個部署啦，或者即係即係頭先係講緊救火，即係喺嗰個現場裏邊嗰個嘅處理啦、 嗯， 一方面啦，喺、 嗯、 個現場外邊嘅處理啦，嗰、那個部署啦，就係話第一疏散，第二交通，第三空氣。 你嗰度放咁多學校， 呢啲 係啦，呢下自己停課，唔係你政府幫佢提議你喂，我真係忽嬲爆，即係我哋啲市民自己執嘢走嘅。 冇錯，嗱，先講疏散。 係啦。有老人院有學校， 係啦，疏散係完全冇嘅，即係話係我因為冇倒塌危機，所以唔使疏散， 唔使 只係 book 咗兩架巴士喺度， 擺喺 度，佢 又唔解釋喎， 係喎， 係啦， 咁樣完全冇一個疏散嘅 plan， 係啦， 好啦，理論上呢啲疏散咧，即係其實我哋都睇到好多新聞都有報道噶啦，譬如話上次喺呢個土瓜灣冧樓嗰度係點樣嘅咧，就係民政事務處首先做好曬嗰啲疏散嘅安排，係 啊。 即係咪開放嗰啲即係 庇護中心啊、疏 中心啊， 揾啲咩地方安置人啦、 啊？跟住可能你就要安排社署有啲冇 登記啲嘢啦， 係登記啊，有冇啲物資要提供啊？呢啲各式各樣嘅嘢啦，呢啲嘅 plan 咧係冇嘅，完全冇。而劉光華作為一個民政事務局局長咧，係話射咗呢個膠波俾保安局。好啦，呢、這個就係疏散冇安排啦，即係咁，於是啲人咧就自己就 自己救自己啦，大佬。老人院是自己疏散嘅， 冇錯，係啦。好啦，疏散之後，當然仲有跟手就是安置啦。係 啦， 咁冇啦。頭先講個民政，冇 理過你，冇 安排啦。而家咧就係一啲酒店自己，係 啦， 就係即係民間自救啦，就話開放俾人去住。係 啦，有某啲嗰啲4van 團隊免費接載你啦，大家 係啦， 即係自己搞自己。 我見到有個朋友喺 Facebook 話：，喂，有邊啲係冇地方住嚟？我屋企住，即係等於好似嗰陣時巴黎恐襲咁樣。係 啦。 而是話即係冇地方住咧，開放自己屋企俾人住，係 啦， 就係要民間自救。好啦，呢、這個就係疏散安排。好，第二交通嗱，我哋見到 封曬啦。 嗱，我哋見到琴日出嚟嗰一次排開嗰堆人咧，係有幾個人係冇嘅。嗱，如果交通講運防局啦，張炳良去咗邊啊？請問 佢咪火架啊？唔係啊嘛， 冇人冇聽過， 交代一下， 冇聽過。 阿團地波 咁，但係啦，你頭先過嚟啦，即係經過呢個九龍灣咁樣啦，就塞到爆啦。係 啊， 已經係塞咗好多日㗎啦，我知道。 係啊，大家都知 啊。係啊。 大家諗諗啲路走噶啦， 係啦，咁交通嘅安排， 自己安排啦， 咁啊，即係陳茂波又係唔見 唔見 人啦，係啦。咁啊，劉光華唔見啦，嚇。咁佢有交通嘅安排啊？點樣咧？咁樣跟住空氣啦，嗰個環境局有冇咧？又唔見啊，黃錦星喎。係 啦， 就出咗一個女人嗰個係咩嚟？ 嗰個係咩誒？死啊！我唔查到個鹹拋個名出嚟話，空氣好好啊。 阿謝小華，我記得嗰個名，但係唔記得個官。 佢係。 好像他是張建宗那個 team 的 OK 即是 他在旁邊好像是他 的部門即是可能是社會福利處那邊那些社福 那邊張建宗幾出來沒說過話 是沒有 他幾出來人牆有去擺即是不夠多人砌幾個出來頂住他看一些 是的咁就話空氣好好 即 係索一索輸乾回落嗰隻係啦 咁佢自己叫透下氣 係啦即係等於好似鹽水咁樣呢但係 飲好似 佢就唔係自己飲啦佢話飲佢屈肉 我覺得就係好似覺得就係你叫啲人你啲人走其實你多餘嘅冇事走走乜春呢學校停咩課 好啦你講學校停課啦咁教育局咗阿麥健又去邊呢 係啦 教實啦嗰頭嘅學校嗰啲安排又如何呢 即係嗰啲跨部門會議，十都應該出席去做嘅嗰班人就唔見咗嘅。 你所有同嗰度周邊有關嘅嘢，我先，我哋喂呢民嚟嘅大佬，我哋係我哋普通人嚟嘅，就噏都噏到一紮啦，係咪？交通疏散、安置、空氣、學校， 係啊， 係啦，咁啊，咁牽涉資責官其實喺曬度㗎啦。 即係就689話我哋冇俾壓力，政府係協調咁啊，咁你協調咗啲咩出嚟？ 係啦，有啲乜嘢出嚟咧？ 實質啲嘅，你嗰陣唔係或者？in charge 嗰扎官員又冇企出嚟喎。 不同埋啊，你疏散啊、安置呢啲 plan， 你 OK， 我當你真係話而家冇一個危險，冇一個即時疏散嘅需要。 你唔可以諗 定啊嘛， 你唔可以諗冇，你諗咗有先嘛，你唔可以諗咁理想啊。 同埋你呢個 plan， 你應該係向公眾講。 係啦，唔係你 有事嘅時候，啲公眾知道做乜嘢嘛。 唔係話你哋班官可能真係度咗嘅，咁我唔知佢走去邊，走去東，走去西，大佬。喂，上邊有巴士啊？ 喂，我執完嘢走落到街，我去邊先啊？好。 你即係同埋你咁話咧，如果有時大家同埋大家有時當皮，真係有時候輕微嘅傾斜到啦，大家驚咁啊！好慌張嘅時候，你冇人去指引你，我真係唔知道走去邊，可能走錯咗就哦出咗事添。 係啊，咁係咯，你走得去邊咧？ 係咯， 又冇車咁樣，又點樣咧？即係你所有呢啲嘢咧， 點解你唔可以好透明講嗱？我哋已經有個部署係點樣點樣嗱？嗰即係一級就點樣，二級點樣？大家就心安樂，咁起碼知道我哋每個月俾交税，讓呢班官係有諗一啲出嚟，令大家有事起上嚟，你會頂到。如果你冇嘅，靠自己，即係完全靠自己，冇同冇政府主有乜分別啫？ 係喂，同埋咧，好啦，仲有一樣嘢喎。我因為琴晚有啲人會 post 翻即係舊時，即係嘉利大廈大 係啦。 嗰啲新聞嘅報導，當時嗰個即係應變處理有乜嘢咧？其中一樣咧，就係開咗即係警方開咗條熱線嘅，係 啦， 咁就俾啲人去即係查詢究竟即係嗰個即係所有同呢個即係火災相關嘅嘢啦。 屋企人喺裏邊啦。 嗱，我唔知有冇鬧錯政府啦。今次有冇一個熱線咧？ 好似唔覺有。 有冇啊 ，Lance？ 冇啊，完全冇。 同埋就話重案組今朝先至去聯絡嗰啲租嗰啲違規人裏邊有冇擺啲乜嘢？你咁多日先去聯絡，點解你唔係第一日？即時唔知咧，即刻聯絡到裏面嘅大概有啲乜，你起碼都初步掌握到有啲乜。雖然可能啲人會噏，唔一定噏真嘢俾你聽，但係你起碼你有初步，你有個復稿，知道大概有啲乜嘢啊嘛，大佬。 即係你應該係去聯絡翻嗰啲倉 主 倉嘅租户。嗱，阿倉主就未必會知嘅，即係譬如咧， 但佢有嗰個人個名單個 list 嘛。 冇錯，係啦，即係問翻佢究竟嗰啲租户係啲咩人，跟住個租户佢 approach， 跟住問翻佢喂，你擺咗啲咩倉？ 我相信而家有人性嘅都唔會講假話，即係遇到咁嘅情況都話我擺啲咩，大家都知道裏邊啲乜嘢，會唔會人哋可能又擺兩樽好言助言劑嘅嘢裏邊咧？可能擺咗堆 gas 落喺裏邊咧？ 又或者唔使啊？好似我頭先講暖爐。 都已經好大鑊㗎啦！ 係啦，暖爐係嗰啲一排排嗰啲咧，裏邊係有油。 係啊，嗰啲燒含聲啊， 燒含聲，嗰啲隨時可以燒得著嘅嘢嚟嘅喎。 係啦， 咁點樣咧？你都去問翻，即係 盡量去了解到個情況，去幫消防員去救火。 我嗰個 case 係，除咗暖爐之外咧，仲有個吉他木吉他喺度。 係 木吉他木嚟㗎嘛，又係好好燒啊，大佬。跟住大量嘅紙啊，嗰啲咁樣嘢啦，你問翻。咁係啦，冇一條咁嘅熱線， 係啦， 從來係唔聽見過話有一個熱線可以俾市民去打去問，究竟即係其實我頭先講話，如果真係需要疏散嘅時候點算咧？你都有條熱線打去問，究竟我可以去邊咧？ 係啊， 有啲乜嘢咧？而家係所有嘢都係民間自發嘅，我見到網上嗰啲人有一啲嘅團體，譬如熱血啊、眾志啊嗰啲，係佢哋去 host 嗰啲庇護中心嗰啲嘅地址出嚟嘅。 是他們民政事務局因為 他們去是的主動去聯絡這個民政事務局才知道即民政處才知道有這些這樣的東西你沒有一條熱線給人問的 沒有是的 那這個又是離譜 好即是個統籌應變是散沙一樣不是我不斷開了兩次的那些跨部門會議已經可能去了牛池灣 是的這個又是另一樣這個又是另一樣東西即是呢他那個政府新聞公佈昨晚八點幾出昨晚八點幾出就未出事的那時 候未有第二單的 未有第二單即未第二個 就開了跨部門會議 那就出了就說是一個牛池灣 咁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即係第一樣，第一睇到第一時間係興到爆炸啦，咁所以我即刻 post 出嚟鬧，即鬧啦。跟住有啲人咧就解話啦，就話我唔係， 嗰個區咩？唔係 嗰個係一個消防嘅分區，唔 好兜呢啲啦。 同埋咧，嗰個即係嗰個消，即係嗰啲消防局咧，就喺銅鑼灣嗰邊開過嚟嘅。我頂你個肺，關乜嘢事啊？大佬， 你大簡啲講香港火災咪得咯？ 你而家呢？所以而家呢個新聞公告你俾邊個睇先？同埋你係 針對嗰件事啊嘛？ 你係針對嗰件事，大家已經經過咁多日，睇到咁多，睇到咁多日嘅傳媒嘅報導，個個都係講緊牛頭角道。 你兜咩啫？ 九龍灣係 啦， 都係講緊呢度。而大家都有一個常識，就係話九龍灣同埋牛池灣係兩大地方嚟嘅，都隔幾遠嘅，仲重要係。 即係大家有牛字。 唔係咯， 將牛字 出。你牛池灣係講緊即係彩虹交匯處嗰頭，係 咯。 你呢個九龍灣就已經係過咗㗎啦。 唔係咯。 是完全是兩個地方， 即係你急唔小心。 嗱，我覺得即係兩樣嘢，一係咧就係話你，如果你真係唔小心，你竟然係啱啱錯牛池灣，呢個就好離譜啦。 打錯字啦，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政府對於呢件事嗰種輕率。係 啦，輕率 第一。如果唔係咁的話，你真係講啊，我執到正消防分區乜乜乜物，咁我就覺得咧，你就係呢個完全係冷漠無情，仲喺呢咁樣嘅情況，仲喺度耍官腔。 冇錯，係啦，我即係頭先同你出埋都講，就今次件事睇就太不斷的官僚，官腔 喺度講講消防分區，啲人睇到呢個新聞公佈，大家而家係廣泛關注 ，OK， 所有人 Facebook 洗版，廣泛關注。咁當人哋睇到呢一個咁樣嘅呢個消息嘅時候，又或者有啲真係可能冇咁知嘅時候，見到咦喺牛池灣大火， 有第二單嘢咧， 係啦，第二單咧。又或者如果我住喺嗰頭咧， 彩虹嘅係啦， 係啦，喂，係咪真係我呢頭有事咧？係啦，喂，你係誤導緊公眾 啊！ 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喂，如果你真係講你消防分區，唔該你揾個括弧框住佢。 唔係你坐，你咪即刻出嚟講係我哋手民之唔打錯，你認咗佢就簡單。 我當你唔係啊，我當你唔係錯啊，我當你 死頂唔係錯啫。 我當你係官腔啦，即係你真係執到正，根據消防分區嘅乜乜密碼，根據呢、這個係啦呢啲咁樣嘅講法。咁我唔該你框住佢咯， 係啦， 喺個新聞公佈嗰度，你話係牛係呢個九龍灣，不過括住， 係啦， 又或者你話係牛池灣，不過咧係隸屬於牛池灣消防分區，實際地點就係呢個九龍灣，係 啦， 你咁樣咯。 不過我喺你 Facebook 留言，我發覺原來本身係喺牛池灣嗰日有 operation， 就係有個跨部門要開完就係要滅懵嘅，即係有開個可能原本係開滅懵， 係 我收唔到滅懵㗎，有我鋪曬 Facebook， 係我見到係。 可能就係我忙，打緊滅懵嗰段嘢，你即刻插埋嚟，大家好忙，一係新聞簽滅懵同滅火又爭個字啫，即係懵咗。 係咁，所以咧，你見到咧， 幾荒謬啊！政府 真係令人憤怒啊！政府即係你 ，OK， 我當你政治嘅嘢搞到一鍋粥，一撇屎。 而家大家唔理政治，係真係民生。 你搞鬥爭乜春秋？你點樣令到社會撕裂？嗰啲已經唔計字 啦。 民生咁已經，你嗰陣時講話政改諮詢之後就唔搞政治啦，專心民生咁樣。第一件事就出事就係鉛水啦。好啦，跟住而家一單火警， 犧牲咗兩個消防員。 嗱，即係火警嘅嘢咧，其實就話其實可以唔係咁大件事嘅。即係有時有啲小火咁樣都不時發生㗎啦，咁樣跟住消防員咁就好快搞掂咗，咁啊冇事㗎啦，係唔會成為一單咁嘅大新聞。但係依個真係一個大火， 燒咁多人喎，即係近年 冇啊，真係冇啊，近年 即係你大鑊極都係一日到嘅救熄咗啦。之前有幾單都有相信，譬如有消防員殉職，但係都係好快控制到個火災。今次一係我睇到係雖然係。個對係無從入手，但係頭先講過，因為裏面個環境係好惡劣啊，比之前嘉和大廈嗰次更惡劣。嘉和大廈裡面都好多 走火通 道，嘉和上次、 哦、okay, 再早啲嗰次夜總會發生火災，都雖然話係好多不合規格嘅嘢裏面燒咗，但係起碼你消防有地方去救火同埋揾到個火頭。今次你係即係你講嘅就裏面即係係好困難， 困住燒 係 啦。所以咧，係啦，呢個即係拆開少少，就係有啲朋友我見到網上都話嚇，希望落雨啊，成啊咁樣啦。咁其實落雨咧，真係喺呢件事度咧，就唔幫好多嘅，因為 你話山火嗰啲就可能 係啦，因為呢個咧，佢本身係一個密封嘅環境啊嘛。頭先講過就喺裏邊燒啊嘛。咁其實你有嗰個屋頂，跟住有五樓、四樓咁樣隔住曬咧，落雨咧，其實嗰啲雨水咧都係落唔到去三樓裏邊嗰啲一格格。嗰啲嘅咩嘅，反而咧，你落雨仲有一個危險咧，就係增加咗個大廈嘅負荷啊。係， 因為你即係你變咗會再多咗水咯。其實已 經你成大個天温咪 係啦，即係其實本身你已經好大嘅負荷㗎啦。係 啦， 咁就唯一落雨嘅好處咧。即係對於救火，我覺得冇乜好處嘅。唯一嘅好處就係令到周圍嘅環境涼啲，就變咗啲消防員落嚟休息嗰陣咧，就可能會舒服少少，係咁解嘅啫。咁但係亦都有其他嘅唔好處啦。對於即係譬如話交通啊、物資嘅運輸啊、成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就覺得落雨嗰、那個即係嗰個嘅意良好意願咧，就即係可能係有時有啲即係擺錯位咁樣啦。咁但係係啦，即係你見到即係其實咧，好多時每每咧，即係香港都越嚟越大陸化，就係點樣睇到咧？其中一樣又係呢啲啦，天災係點樣由天災慢慢你慢慢就變咗人禍嘅 係啊。 大陸嗰啲係咁樣噶嘛，可能最初係天災，譬如話 缺堤點啊，慢慢 係啦，或者即係其實嗰個 地震 肥深圳嗰、那個泥頭山冧嗰單冧得咁勁咁樣，咁嗰、那個就唔係好天災嘅，但係即係。其實是人禍啦，因為佢堆咗好多泥頭喺度咁樣。咁但係啦，即係譬如之前嗰啲咩大陸嘅高鐵， 係啦， 點樣追尾啊所謂啊，跟住但係你要發覺原來有哇， 全部因為人為人為問題， 有好多嘅人為嘅因素，為咗要啊有啲官嚟巡，你唔知點樣要即係令到嗰個環境唔好咁樣衰啊，要整嚿嘢落，係 啦，又或者要 成個車卡掟咗落嚟，跟住唔知揾啲人擁住佢定點樣， 又令到點樣為要爭取個加速，顯示我哋嗰個部唔做到嘢，嗰啲完全係漠視咗安全嘅。 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咧，就係話有啲咁嘅似係啲咁樣。 我成日都話大陸以前聽啲人講人命值幾錢一條，因為個咪都人命唔值錢，所以 面子係緊要嘅人。 係啊，我哋個睇法咁 啊。係啊，而家就係見到係最初嘅一個火災咧，而家係因為可能係唔知咧策略嘅錯誤啊，係即係高層先壓各式各樣啦，淨係呢個前線人員同埋呢一個即係指揮嗰度有一個嘅。即係溝通嘅問題啦，各式各樣啲越嚟越似係一個人喎咁樣。 仲有又係啦，經歷咗咁多日，咁係咪我唔即係即係多日唔明確啦？佢現場嘅指揮官係咪有冇換過咧？定係都一路由第一日到而家都係個指揮官咧？ 我真係唔知 道。係啦，唔知咁會唔會係咪第一日出咗問題，會唔會換？定係有冇跨部門？即係成日政府下話跨部門，咁消防局咁係冇有第二啲 team 會嚟幫手咧？有其他專家去俾意見，定係都淨係靠嗰個指揮官現場用翻佢嘅常識去繼續去用呢個方法去搞咧？即係咁唔知喎，好唔透明啊！即係咁多日，其實你尋日接阿六八九帶住一陣出嚟嗰啲咩跨部會議交代，冇乜意義。你啲嘢唔係消防 局嗰陣最緊要嗰啲， 唔知去咗邊啦。甚至乎係咪即係消防局？我明白好多我哋未必，但係可以盡量俾大家知道了解多啲個透明，因為進程係點，點解咁樣去交代多啲，大家冇咁多疑惑出嚟，就唔會牽涉少咗好多。所以啲人好多啲工會又話唔好妄下判斷啊嘛。大家唔知道見到嘅情況係好惡劣，係同埋覺得係只有係更 worse 嘅，先至有呢啲嘢出嚟講啫嘛。 唔係，其實咧，即係市民係用一個常識去判斷，咁佢唔識得救火，佢唔識得 physics， 係 好正常嘅。咁如果你咁巴閉嘅，你係咁你個職，你嗰個嘢。即係你哋嗰種知識係咁專業、咁高嘅水平啊！你嘅知識，你咪講出嚟講俾啲市民聽，講明啲市民咯，令到佢哋去信服咯。 知咪 但係你講唔服啊嘛？ 係咯， 你講啲嘢係唔 convincing 啊嘛？ 係啊，同埋啲 常識都覺得你講都唔係腦啊嘛。 最緊要同埋成件事發喺個咁近民居嘅地方，其實危險性係好高。你唔係話哦，喺一個工廠區或者一個山坑地方，你方圓嗰度咁多人咁人，呢層咪淘大花園德寶灣全部咁多人住。嗰度平時冇事，你行都不過要行出馬路咁滯嘅。 係咯。又多人又多车， 又多车， 又有马路，又天桥。 即系嗰度一有事，真系两个 好，你冧落嚟， 难以想象。 落落条天桥度又系死咗几严重嘅。 即系政府就系，首先而家已经唔系去讲你点样，或者问责咧，你解决咗点样，有冇咩应变 plan 嚟？我知你冇，到今日都冇交代过有咩应变，正话冇事。 但系咧，即系就冇呢啲嘢咧，就但系有即系应该有嘅嘢，佢就冇。 系啦， 应该冇嘅嘢有。 跟住大家， 例如系乜嘢咧？吓，就系一个叫做张晓明。 系啦，即系嗱，签电源插呢个都 OK， 你 OK， 我觉得。但系我张晓明呢啲，你走嚟个现场嗰度 睇咩？ 巡视巡乜嘢啫？ 跟住话大陆即系已经预备好，随时要可以你要帮忙出声。 系啦，你用咩身份咧？即系中联办嘅主任，咁你系即系咩身份去咩咧？ 系咯， 表示你好关心香港嘅市民。即係咪咁樣咧？ 即係就係出人才， 跟住又話係啦，跟住又話啊，隨時準備好啦，大陸嘅嗰啲咩話 消防公安所有嚟幫要，你有幾好？你啲設備好多過香港，我又唔係好信啊。 唔係啊，問題係 你識咩狗啊？ 前啱啱先再講，啱啱就係呢個林榮基事件， 是 就係講緊呢個跨境執法，講緊即係大陸嘅公安點樣，跟住點樣嘅手法去即係點樣去 潛入。 阿林榮基， 你講到好似 大陸公安本身喺香港嘅形象已經差到極，你仲話大陸公安係隨時 ready 嚟幫你手，你死開啦，唔該， 唔係咯， 係咪啊？ 你好似已經其實已經統一，即係已經冇咗一國兩制，你隨時嚟得噶啦。 係啦， 屬於係深圳區管轄。火燭，我嗰啲深圳消防隊嚟救我幫手。 唉，真係不知所謂。所以咧，點解咧？即係香港人咧，即係而家我見到呢個越嚟越大陸化嘅當兒咧，就特別懷念呢個舊嘅即係宗主國英國嘅。 冇錯。 咁但係英國咧亦都發生咗巨變。 冇錯。咧就嚟自 Sex Pistols 嘅 Anarchy in the UK， 咁啊英國今日就發生咗一個巨變啦，中午時分就好清晰啦，跟住起身時咧就係叮噹碼頭，咁啊望望下，跟住就已經哦就脱歐成功啦，即 係歐公投， 公投就決定脱歐啦， 係喎，就以52% 都 好緊湊啊， 48% 投票率好高，超過七成以上， 72%啊，咁啊亦都係咧，好多人就話係一個好大好意外嘅一個結果， 我又覺得唔好意外，因為 話呢個即係。亦都係一個即係黑天鵝啊！一個史上最大，唔係史上咧，近年最大嘅一個黑天鵝咁樣，你覺得唔係好意外係嘛？ 咁啊，之前都睇到，都係睇咗，都提過係個百分比啊，即係好多民調都係其實好接近嘅。 而民調即係，但係我之前嘅印象都係咧留歐係稍稍 稍為佔先啦，係啦。 但係而家竟然咧反過嚟咧係呢個脱歐， 係啦， 就稍為佔優。 即 係 首先就不論你支持唔知道，起碼就係、是、即係起碼呢個國家你嘅選票係可以決定你個命運。呢樣嘢真係體現到俾你睇，唔係講笑。 咁又係呢樣 即係咁大一樣轉變，話即係你影響幾深遠的一件事，就係選票話俾你聽，你都冇辦法，即係事實就係話俾你聽啦。 係呢啲咪就係即係西方嘅文體，呢啲咪文明咯。係 啦， 民主同埋 上一次就蘇格蘭就係、是、哦，以些微票數就脱唔到啦。係 啦，係啦，獨立唔到。 得啦，啊，獨立唔到喺邊？係即係大家證明將選票就係市民選民決定嗰樣嘢個命運喺我自己手度嗰、那個講，大家好珍惜一樣就係、是。即係我可以，如果你覺得我有問題，我真係可以選話俾你聽，我要脱離。咁大件事都可以主宰到自己。 而即使你係輸咗嗰 48%， 你都要服呢個結果。係 啦，唔會話哎呦輸到人要反台， 冇得反台，冇得自己夾夾。係啦， 冇得發難㗎嘛。大家好君子嘅話，團上可以用個嚟形容係哦，輸咗咪跟住行都冇辦法㗎。 因為咧係嗰啲大城市咧，譬如倫敦啦、Manchester 啦，好似話利物浦啊，呢啲即係比較大啲嘅城市咧。就似就嗰啲我睇到嗰、那個即係投票結果咧，佢哋係傾向於留歐嘅，但係好大絕大部分留歐嘅。 蘇格蘭都係啦， 蘇格蘭都係嘅，都係即係選擇留歐。但係咧就反而係一啲比較鄉鎮一啲嘅地方咧，就係、是、咧一面倒，同埋所謂一啲工黨嘅票倉啊，所謂咁突然間就反台，於是咧就話係即係脱歐，就投票贊成脱歐。點知於是咧就造成咗呢一個黑天鵝咧，就即係呢個稍微幾個 percent 嘅差距就成功脱咗歐。咁係啦，照計呢啲即係投咗，即係話會即係要留歐嗰啲咧，就應該即係哇好憤怒啊！大佬，即係喂我，尤其是倫敦嗰啲。個個係即係金融， 係啊， 即係呢啲咁樣，係啦，好大鑊噶嘛，咁樣而家喂，咁點算咧？即、就、係、是、金融嗰、那個，首先第一嗰、那個震盪就係英鎊啦，係 啊， 英鎊跌咗，今日見到有一個朋友第一面見到就話：你有冇買英鎊啊？問我，我話冇喎， 五一日啦，咁係五一日啊，入市啊，入貨啊。 我諗首先係英鎊啊受到衝擊啦，於是佢哋就要即係一定要有一啲嘅措施去點樣穩定翻個匯價啦。 係啦 ，and then 即係全球嘅股市亦都波動啦，好似今日跌咗成千點。 香港最今嗰日跌過落一千點，後來就升翻啲，跌六百幾點啦。 即係埋單就跌 六百幾啦，但係今朝即係嗰個波幅係好誇張。 係咁係啦，呢度呢啲啦，咁樣變咗。即係對於一啲啲倫敦啊，或者城市都市人咧，就即係突然間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即係衝擊啊。 係啦， 咁但係咧就都要服，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制度啊。 公投 係啦，公投一個制度咧，令到係 binding on 佢哋嘅咁樣。 即係人哋有公投，係真係有法律效用嘅公投，我哋就 咁而譬如蘇格蘭嗰種嘅反應咧，我覺得亦都好合理嘅，即係但係亦都係用一個即係用程序去處理， 係 話咧佢哋蘇格蘭。上次點解會獨立唔到咧？個公投即係其實係2014年嘅一個公投，就係話佢哋都係想好早，佢哋就好珍視呢個同呢個歐盟嘅關係。 係啊， 蘇格蘭咁，所以因為英國係同係歐聯一部分，所以咪唔 係啦。突然間就情況又唔同咗 咯。喂，突然間 故事唔同咗啦， 故事唔同咗。於是咧就即刻就會再籌備咧，即係而家已經放曬風啦，就會即係應該再搞呢個蘇格蘭嘅獨立嘅公投啦。獨立出嚟，蘇格蘭 可以申請入， 係啦，入翻入 EU 啦，係啦，入翻入歐盟啦，係啦。咁於是咧，即係另一個 impact 就係話，係咪面對即係呢個英國咧，就會面對呢、這個即係大英帝國啊，面對分裂咧咁樣，即係蘇格蘭會走啦，跟住又北愛係咪又都會走咧？即係呢一個亦都會令到咧，即係係啦，即係英國嗰個即係前景咧就有啲唔係好明顯， 係啦，係啊。就係、是、即係我哋又可以有生之年目睹一個大時代嘅轉變，成日都覺得我哋呢一代都算係咁啊！睇咁多大時代嘅變化， 真係大鑊真係。咁仲有 係 歐盟自己本身啊， 係啦， 又係會有一個咁樣喂，你見到 英國都 係 大户嚟啊嘛， 大户係咯， 走 咦？其他啲走咁過癮咁喂，即係啦，其他嗰啲又會唔會走咧？咁樣 係啦，因為都好多其實好多成個對歐盟都好不滿，即係喂歐盟即係我成日我睇話呢啲咁大型嘅呢啲咁國際組織喎，都係太過官僚，我而家成日覺得即係太過官僚，做乜都官僚作風，咁令到好多人好不滿，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其實大家你仲下下玩官僚，把官腔講呢啲咁公關漂亮説話，大家係覺得嘥氣，而家大家係做唔係呢樣嘢嘅玩法。越嚟越不滿，做情緒氣氛出嚟啦。 同埋即係有時喺歐盟呢一類咁樣嘅即係自由貿易區呢一類咁樣，其實係。 另即係另一種講法就係話，其實你係一種即係令係一種霸權， 嗯， 即係令到一啲嘅大企業咧能夠可以咧好自由咁樣喺一啲唔同嘅市場。都可以即係做到生意嘛， 係啊， 而係唔需要有一啲關税啊，或者即係各式各樣呢啲嘢去即係令到佢嗰個成本增加啊嘛， 係啦， 即係嗰個自所謂自由，其實就係呢一種咁樣嘅資金嘅自由，同埋呢一種大財團、大企業 係啦， 有機會可以去稱霸 啦， 去壟斷。咁好多時即係尤其是嗰啲比較即係細即係中小企啦，或者一啲中小國咧，就會喺呢即係對於呢一種咁樣嘅聯盟咧，最初聽就話哇好過癮喎， 以為我都可以， 跟住係啦。我都可以受惠到， 點知 發覺原來係冇嘅，好多時都係 我都係揾到甜氹嘅。 係啦，即係嗰啲甜頭咧，就永遠都唔會滴 到嘅， 漏唔到去啲細嘢度嘅，永遠都係喂原來嗰啲資金即係嗰啲大嘅，譬如尤其是德國，即係德國係最即係受惠 最強啦，大佬 係啦，譬如話佢嗰啲鐵路嗰啲工程咁樣啦，或者係做嗰啲即係輕鐵嗰啲工程，其實好勁嘅德國，咁可能會賣去呢啲歐盟嘅其他嘅國家嗰度。咁其實係啦，譬如話喂。我一個小即係歐洲嘅小國咁樣，我都係有享用緊呢啲德國製嘅一啲咁樣嘅即係鐵路或者呢啲咁嘅輕鐵咁樣。但係嗰啲錢咧，其實去翻去德國咁， 係啊， 其實益唔到佢嘅。 咁德國點可以收百幾萬難民啫？大佬你養乜？嗰錢少啊，邊有啲錢？ 冇錯。咁所以咧，對於呢啲咁嘅中小企啊、中小國嚟講咧，其實可能咧，佢今次見到以為英國咁樣撇咗，咁我即係可能佢哋自己都蠢蠢欲動， 諗諗係點樣搞好、啊， 咁就令到呢個 EU 咧，亦都會 好大震盪， 面臨呢個分裂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會見到一個即係都幾動盪嘅一個局面啦。 係啦，即係由我哋睇之前，我由冷戰跟住到完咗東西德。合併啫，即係而家好似好多係結盟，跟住而家又好似 係啦， 經過九 recycle 即係，係啊，即係九十年代好似即係有一個即係靜咗落嚟，即係冷戰結束咗，跟住 好似世界好大同， 係 啦，歐洲又出咗嚟，歐羅又歐盟， 係啦係啦，好似係咪即係可以有一段比較穩定啲日子咯？但係而家咧， 又 可以見到歐洲咧又有一個動盪，咁其實仲有好多即係一啲。即係不穩定嘅因素啦，我哋見到譬如話即係中東即係敘利亞咁樣 ISIS 咁樣，呢啲亦都會令到嗰、那個情況係複雜咗嘅。 咁啊，同埋大家成日都有啊，即係不點喺批評南海活動頻繁嘅某個強國， 係 即係成日都不點喺批評， 係 你係要隔佢哋南海呢兩隻不點名批評我，我都唔好咁開嘅，大家你。真啲啦，你針對中國，針對中國咯，唔、妥咪唔妥咯，大家 係 咪先？你開咩同你不點樣同點點，佢都係照做緊，照緊海，照嗰啲軍艦行緊噶啦，點你都係啫，係咪先？ 係， 大家認，大家真實啲啦，呢、這個年代。 但係咧，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其實今次譬如英國嘅脱歐咧，其實反而咧會令到英國同即係更加拉近同中國嘅關係。 都有聽過呢個講法， 係啦，有個講法係咁樣嘅，因為即係你英國冇咗一個咁樣，即係啦，佢離開咗呢一個咁樣嘅歐洲嘅一個夥伴嘅時候咧，咁其實佢急需咧都要揾翻啲另外一個夥伴去即係靠依。 所以就話，所以之前啊習主席去到都受到呢、這個。國賓式嘅，即係 it's bad luck 都好啊，都做人 show 咯，大家 係 佢哋大家都 因為咧英 吹 show 嚟嘅， 英國係好得意嘅，英國係第一個入即係加入呢個亞投行嘅， 係啦， 即係呢個亞，即係呢個大陸， 係啦， 講一帶一路， 美國仲要搶啊，怕曬，都喂冇冇殘冇入， 係啦，即係佢搞係啦，佢搞 TPP 嘅時候咧，即係啦，大陸就搞亞投行去即係 finance 一帶一路啦，所謂。咁而第一個咧就係呢個英國入，跟住就掕埋其他嗰啲嘅國家都跟手入咁樣啦，即係歐洲嘅國家咁樣。咁而家即係佢哋之間嘅關係斷咗，即係唔係斷咗啦，即係叫做脱咗歐之後咧，就可能咧就更加同呢個中國就靠攏啊，更加近 啦。 咁啊大鑊啦，即係好多即係、希望英國可以幫我哋出頭，即係幫香港人出頭，點樣即係去堅持翻呢、這個譬如話中國。破壞呢個中英聯合聲明，要希望英國幫我哋出頭嗰啲咧，咁啊大鑊啦！ 變數啊， 點算咧？即係佢究竟會唔會？其實喺呢件事發生之前，我都覺得佢唔會噶啦。即係英國佬嘅外交，佢真係才不會真係同你認真咁樣去 fight 啦嚇。咁但係而家再加上呢個咁樣嘅因素之下咧，我又覺得更加咧，佢就唔會睬你嘅。即係啲香港人點樣去即係去示威請願，即係要求英國去幫你出頭咧？佢可能都好體面咁答你話：，我會 嚇，即係好體面答嘅。 係啦，我聽到你嘅意見，我會盡量反映。 係啦， 但係到你真係做生意嘅時候，就真係財不會 係啦， 幫你啦，係，所以，所以咧， 前途咧就相當之唔明朗。不過仲有一個又唔明朗嘅嘢咧，就同英超有關嘅。我哋聽到首歌就講一講。呢首咧就係英國佢 Sway 嘅 Europe is our playground， 咁就係啦，即係嗱，佢裏邊嘅歌詞好得意嘅，即係同個女仔講話，即係手拖手帶住佢周圍去咁樣，即係你跟住我嚟啦，即係我哋可以由呢度去到由呢一個希斯路又去到另一個地方，由呢、這個即係東邊又可以到法國咁樣，跟住又話由呢個 Peep Show 又可以去 Disco， 又呢個西班牙又去到唔知邊度咁樣，總之咧。 我哋就係即係我哋啊，跟住我係 漫 遊歐洲，好得意嘅，即係好似即係有少少似呢個《天使愛美麗》嗰個小矮人個公仔周圍去影張相咁樣，嗰只又或者好似而家嗰種玩法咧，一個女仔拖住個男仔，跟住即係喺後邊咁樣影張相嗰種玩法咁樣。咁呢一首歌就係講緊呢一種情懷。咁但係咧，當你呢、這個英國脱歐之後咧，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狀況， 咁玩咧， 仲得唔得咧？玩唔玩到咧？ 係啦， 起碼咧，譬如我先講英超咧，就發覺咧，原來咧同呢個即係球員嘅工作簽證有關係啦， 好大問題啊！ 原來有問題嘅，因為咧，尤其是啲二線嘅球員啊。即係佢哋咧，可能嗰個工作簽證咧會突然間係失效啊！ 係啊，因為唔屬於咗歐盟， 係啦， 即係歐盟同歐盟有好大分別嘅。 冇錯， 係啦。 你歐盟嘅時候咧，就呢啲即係佢個出入就自由， 係啦， 就大好多嘅。 係啦，即係甚至個即係可能當咗係即係個每一隊球員，你英超就比較嚴格，就限有幾多外援啊，其實有好多種品種嘅。 冇錯， 即係唔講非歐盟同係歐盟嘅有分別嘅。 係啦，同埋你係國家隊同埋唔係國家隊有 分 別嘅。係 啦，而家就 係啦，所以話咧，即係原來其中一個譬如曼聯嘅前鋒馬斯亞咁樣，法國嘅馬斯亞。因為佢簽嗰陣，佢又唔係法國國家隊，所以咧就可能咧佢嘅工作簽證都有事，咁啊大鑊啦！即係上一屆雲高爾之下嘅曼聯咧，馬斯亞都入好多波，都靠佢揾食嘅，即係都叫做係啦，即係叫做勉強都要靠佢先頂得住，攞到個第五， 係啦， 同埋即係攞到個FA級咁樣， 係啦。 咁你如果冇埋佢，咁啊摩連奴點搞咧？ 咁咁啊有辦法嘅， 真係。 不過佢入之前冇諗過。 摩連奴係啦，摩連奴自己有冇問題咧？ 係喎，佢 嗰個工作係咯，葡萄牙係啦，佢自己有冇問題咧？就是、工作簽證， 因為簽證應該就搞到嘅，都可能牽涉到俾多税或者喺碼頭投放啲，覺得呢個嘢。碼 頭呢個真係最頭痛。 一提人咧，你個額又唔同噶啦， 係啦，同埋啊伊巴咁得唔得？伊巴又即係可能伊巴都得啦，即係叫一線嘅球員，但係啦，譬如買啲。系啦，二次少少嗰啲又得唔得咧？咁樣即係咧，其實都幾多呢啲咁樣嘅 好多複雜 古怪嘢嘅喎，原來係喎。 係啦， 咁啊，對於你自己咧，你自己係譬如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即係你自己有咩感覺咧？ 我本身係支持脱歐嘅。 哦，你支持脱歐嘅？點解咧？點解咧？ 我頭先講啊，即係而家呢啲咁嘅國際大嘅啲咁嘅所謂組織機構，我覺得其實就係 即係嗰個官僚 啦，同埋主要大家都係有錢齊齊揾嗰個心態，同埋就係後來真係未必幫到一啲其他有需要嘅，同埋調翻轉，即歐洲揾英國、德國、法國，就係個國家自己嘅民嘅人嘅個 character 都好唔同嘅。即係而家特別佢哋嗰啲呢個時代，你既然大家幫唔到，不如分開你何？同埋即係我亦都覺得就係英國都有一個睇法，就喂等我咁去享受好多優惠，但係調翻轉佢要幫手要收難民啊，要幫到孭翻好多 kick 嘅嘢。有啲情況就係問題就係有啲國家嘅不濟啊，咁唔係天災，係你嗰啲人自己唔進取，縮矮份，咁你冇理由幫孭埋。即係覺得呢啲咁嘅歐盟呢種制度，甚至乎好多聯合國呢啲係咪個 structure 需要改變一下啦？大家唔好成日永遠出嚟啊，企埋影下相，大家好似定到世界大同好，做緊好多其實你早啲都做到，一噏多做。 嗯， 即係我睇法就係呢啲，即係覺得即係做實事嘅嘢唔多咯。呢啲組織，你有呢啲可能精神上俾人覺得好似係需要有一個聯繫，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唔係再需要做呢啲咁。門面官腔，得我話搞你唔使搞咁多跨部門會議嘅，你大家做。度條出嚟點樣行點樣去做就反而實際啲。 佢覺得開呢個跨部門會議已經係一件事係做咗㗎啦嘛，即係佢開個會就 幾曬相集曬嘛，擺曬人牆。 開個會本身已經係一件事。 開兩次添。 係啦， 開埋話遲翻滅懵添可能。 係喂，但係咧呢、這個即係要 update 少少先啊！我啱都見到一個 受控啦， 新聞就話係啦，即係連燒咗即係80个钟头嗰時之後咧。而家就話好似七點啊，淨係八點幾嘅時候咧，即係8:18公布咧，即係其實大半個鐘頭之前啦，就話咧7:38嘅時候咧，個大火咧就已經受控。咁啊，消防處嘅助理處長江炳林咧就話咧，即係晏晝即係大廈嘅3至5楼嘅情況有所改善，雖然咧3、4楼嘅即係温度依然好高。政府今晚就8:18出呢個新聞公布啊，唔知呢個新聞公布嘅講牛池灣淨係咩？淨係呢個牛頭角啦， 係啊，牛頭得馬掌。 Nancy 幫手話有雲嘅，睇下有冇呢一個8:18嘅政府新聞。 即係我今日都好奇怪， 佢就話即係火勢就喺呢個7:38受到控制，咁講啦嚇。 係啦， 又話受到啲有進展啊嘛，下晝啲新聞已經係話，即係經過尋日咁多即係咁衝擊嘅啲場面之後，今日就個陣嘅個口話已經哇，人哋控制到啊，又有進展， 係啊，即係 令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冚住尋日嗰種大家嗰種衝擊嗰種感覺。 嗱，我就有即係我真心嘅想係真係咁， 真 係 我真想 係一個好消息，但係亦都即係好難 唔陰班數， 係啦，好難唔去即係猜度呢個咁嘅政府呢個咁嘅撲街政府咧， 係啦， 公關 show 或者係咧， 尋日搞一鍋泡咁樣 隱瞞啊， 係啦。 报喜不报忧啊！ 系啦， 等大家即系冚冚，唔系救火场嘅火，就救民间嘅火啊！ 佢啲火头 系啦，或者佢自己嘅火头啊！就喺度即系出一个咁样嘅声明咧，就话呢个公布咧就话已经受控啦，咁样唔知系咪噶？ 逐步下昼先话有得取咗一啲进展性嘅嘛，即系 因为当你个政府系冇人得，即系得唔到人信任，或者我哋嗰种信心嘅基础系咁薄弱嘅时候咧，你其实你讲咩咧都唔 系 好信嘅， 系啊， 都会有一啲怀疑啊。咁所以咧，我都有少少懷疑啊。其實老實講，即係點解突然間話有即係嚇會有受控咧咁樣？咁當然真係真心想佢係真係受控啦。 當然係啦，因為附近真係太多人住喺度，你對於咁近民居係好危險，嗰種擔心 係。亦都係即係唔想再有消防員有事啊。 係啦。 咁所以就希望佢係真啦，唔好喺度 hea 我哋啦。 係啦。因為啲所謂受到控制，咁控制咗咁。一路你可能都燒咗幾日都話控制住，真係冇蔓延咁，其實唔代表進展，唔得啲咩大進展。 係係，亦都真係唔想有即係突然間有啲咩意外啦。 之間係啦，即係最驚就係所謂驚受到控制啊，所謂跟住哦又湧到人入去，跟住又唔知有咩突然發生咩事， 係 好驚呢啲擔心呢種情況。 係 啦，即係就因為受到控制啦，仲唔快啲入去？即係有啲好無形嘅壓力，喂入得去咯，衝多啲人去咁，跟住哦原來唔知裏邊有啲咩藏喺裏邊，又即係有咁多陷阱喺裏邊嘅時候。即希望呢啲假設唔好發生啦。 係， 係啦。 咁啊 ，Nancy 就 send 咗俾我。 係啦， 就牛頭角四級火警啦。 咦？又唔 嚇？ 尋日就 係啦，琴日牛池灣火警，而家就牛頭角四級火警啊！唔該，嗰啲即係話係呢個消防分區嗰啲，真係唔該解釋下。 係啊，解釋下啦。我哋唔明，我主要唔明嘅普通商事，你尋日今日 點解佢係咧？ 除咗牛池一樣之外， 係咯？點解今日唔堅持係牛池灣咧？如果係一個消防分區，而呢個做法係原來係政府一貫做法嘅時候，點解你唔講話呢個牛池灣咧？啊，牛頭角道而家講好多好清楚， 好 detail 啊！ 牛頭角道四級火警 係啦。即係唔好以為牛池灣都有一單大嘢， 係啦， 係啦。 喂，呢啲咪正常，我唔希望，我都唔期望你政府做啲咩好 outstanding 嘅嘢，只係做正常嘢啫。你唔好做嗰啲戇 Q 嘢，會俾人捉到嚟鬧嘅。 即係恥笑會俾人嚟，係咯，無能嘅啲做法嘅。 即係我當你係啱啊，但係你都係令到人有誤會啊嘛。 係啊， 呢個就已經係你失敗啦。政府新聞即係公布呢樣， 即係你要 check， 即係你幾急都你 check。清楚你先發， 咁你咪講清楚係咯，好似而家咁樣牛頭角度咯，牛頭角度七號，咁講點咯？講完咯， 即係你 令到即係睇翻對住琴日嗰個新聞公佈，你會發覺話咪講緊兩單嘢咧， 就係兩件事。 唉，真係 真係搞唔掂。 即係你話脱歐咧，即係我覺得呢啲政府咧就應該要同佢脱嘅啫。 脱㗎啦， 但係我哋又脱唔到，我哋又冇公投， 換又換唔到，真係。 我哋就冇公投呢下嘢，所以咧，即係我哋就好慘嘅，即係一方面即係可能公投，即係呢個英國脱歐有好多即係不明朗因素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嗰樣嘢，我覺得好啱嘅，就係話起碼人哋有一個制度，自己可以決定自己嘅命運。而我哋就係好渴望，即係點解我哋會即係會咁成日都眷戀英國咧？ 即 係 衰就一齊衰。我自己揀嘅，冇怨怨人嘅感覺啊嘛，而家我冇得揀，係 冇錯。 局你 即係你見到呢個地方，即係呢個舊嘅宗主國，我哋嘅殖民主，喂，起碼都有一種文明，係即係佢哋嘅人民可以自己決定到一啲嘢。 係啦， 但係我哋而家就所謂回歸咗十幾年前回歸咗去一個地方，就反而咧，我哋而家冇咗呢一個權力， 硬食， 即係當然都有啲人嗰啲人咧。就會話：，以前啲都冇噶啦，咁樣即係咁係嘅。咁但係即係以前嗰個管得好啊嘛，大佬。 唔需要有呢啲嘢發生啊嘛。 admin 得好啊嘛，人哋係 咯， 人哋係有料到啊嘛個 admin。而家我哋嘅 admin 係廢啊嘛。 係咯， 牛池灣同牛頭角 都坐得嘅。 咁真係，咁呢啲時候我哋咪好想脱歐咯。係 咯， 係啦，脱州啊，脱呢個神州啊。係 咯， 或者係呢個即係脱脂嚟，係 咯， 即係飲脱脂奶。 係咯，或者即係。越衰啲，唉，搞到即系屙到脱光嘅，真系大镬，真系射到真系，唉，真系，所以呢几日真系个世界真系睇呢啲咁嘅，真系都唔知点算，即系火灾又搞到一，跟住仲有即系 嚟紧呢一个又觉得好有趣嘅。 系啦，即系呢一个咧，又系呢个咧，就同另一种嘢就系，即系一个劣质嘅 admin 之下咧，所制造到一个一种嘅一个社会嘅 现象 嘅氛围，一种文化嘅风气，就系呢一种。就係好種好競爭的發展觀啊！我點樣要贏在起跑線？我細路嗰啲都係咁樣。 受咗即係一起跑線都輸啊！ 係啦， 企起跑線已經 冇錯。咁呢度咧，即係按呢樣嘢咧，即係我之前雖然喺阿細良喺撈鬆都有講過，咁但係咧有位朋友啊，都係阿山卡拉啦，好朋友，佢亦都改咗首歌，咁所以都要真係要播一 播播嘅， 填得幾好啊！呢個 即係同埋喺即係都咁即係咁沉重之下咧，等大家回回氣， 真係要回回氣。即係有啲嘢谷住咧，都要寫出嚟。 我哋屯門啲媽咪咧，就有一啲證據嘅，就係話要贏在射精前。 就在射精前，小心計算那出路，要做到一月會生下，當然最好。被期望的港鞋，谁都攀到最高，背后会否还有妈拥抱？做了班虎妈的傀儡，时时要充耳带倦容，若来日没法想在起跑中跌倒，谁会倾听和赠抱？香港阿妈的信仰人极之仗，逼仔女每样强，琴棋书画样样精良，仔女细细个打硬仗，这班阿妈真智障，全部太阳人前寻求发亮，其实讲到尾是阿妈想威想求亮相， 搞嚟一成牛班子咁样正啊旺咁样。今次我总之一定就做足准备，因为我要妹妹赢在子宫啦，我而家已经要做足准备啦。今次 白日梦飞翔，阿妈永远也不让，格调要高尚，尽官唱一直理想，未求学先比量，求位所以要抢，看着那高墙要攀得上，做了班虎妈的傀儡，时时要充耳带倦容，若来日没法想在起跑中跌倒，谁会倾听和赠抱？香港阿妈的信仰人极之仗，逼仔女会让强，琴棋书画样样精良，仔女细细个打硬仗，这班阿妈真智障，全部太阳人前寻求发亮，其实讲到尾是阿妈想威想求亮相。 我哋全部啲妈咪咧就有一啲精锐嘅计划，要赢在射精前，因为咧你射精之前计好啲月份，你旁边通常系九个月到嘅啫嘛，咁你计好月份几时射？ 不想太赶急缺氧，无力再上，轮回才能退让，遗憾这类信奉要唱，将虎妈来供养，预设精要计尽老汁，讲出口真是吹胀。 山卡拉最新的作品啊，呢个早一站射精， 系啦，咁啊赢在射精前， 系啦，呢个山卡拉成若智子嘅另一新作啦，我之前都播过佢嘅一首讲啊树根， 系 啦，咁呢一个就系呢个因应咧，即系其实因为啲新闻转得太快， 系 只系几日前啫嘛，都仲讲紧呢一个就系呢一个早下赢在射精前， 系 啦呢样嘢，咁急到呢几日已经转晒啦 个 话题。咁但系啦，咁佢即系写咗呢首歌啦，咁我觉得真系填得几好， 系 臀部太阳嗰个，我觉得几正。 不过又觉得点嗰个妈咪咧，即系男女唔平等，点解要赢咗射精前咁你排卵前唔得嘅咩？点解要站放喺男人度咧？大佬，我射咗你唔到排卵，我中唔到噶嘛？我就一击即中，我唔一定一击即中啊，大佬。 咁又系啊！ 只要男女唔平等，又平等啊，大佬啊！去平机会搵搞搞先。 係咯，即係即係唔係一射就得噶嘛？ 你哋都認為係唔得嘅，點解我射前啲啊？係攞個男女平等，大佬我射到你冇卵都射唔到噶，冇卵用 嘅。咁就真係冇卵用噶嘛？真係， 因為啲生住都係塊皮，即係。是話真係喺射精前，即係仲有講緊向同平機事件啲嘢，大家淡忘咗。 咁啊要咩喎？要投訴啊！同呢個平機會啊， 係啊， 陳章明投訴啊， 阿老同啊， 係咯係啊，同阿老同投投訴啊，唔得喎，真係啊，淨係射精唔得喎。 唔係咯，你冇撚用，射咗幾多都冇用㗎。 你真係擺 幾廿億射落都冇用㗎。 無線啊，呢個節目佢呢個真係歧視女性 啊！點解張仔一定係男性㗎？ 啲嗰次係男性啊， 咪就係咯。 點解唔做一站或者即係贏在排緊前啊？ 咪就係咯。 係啊， 唉， 呢個有 point 呢個。 有 point 嘅，即係呢啲有研究下嘅。 有研究，有研究。 唔係咯，即係。 唉，咁但係啦，即係我講嗰樣嘢咧，就係嗰種即係競爭嘅氣氛啦。即係其實之前都已經即係譬如 TSA 呢個全港性系統平衡嗰樣嘢啦，咁樣即係。搞到那些小三的即是 小學三年一小三年班的小朋友就很惨樣。 你不知道慘家長都慘 跟住就是了已經是講緊幼稚園啊那些咁樣已經是那些細路很慘哇而家仲犀利再褪越褪越早。 是 就是話呢個原來呢呢、這個未成形啊，胚胎都未有，已經喺度競爭緊。 咁我覺得呢啲就會可能會衍生啲，就係話喂，出好多啲營養食品，你食咗你啲點，你啲精會好啲，生出嚟嘅質素高啲，或者有啲專家同你計落就係幾時射幾時排，出嚟就幾月出到世就可以讀到咩學校，即係咁樣可能衍生到一啲新嘅職業或者一啲專家出嚟。 哦，直情可以啦，即係一條 龍 嘅， 係啦， 一條龍服務點樣 咧？一學校嘅。 係啦，即係提供嗰啲食品啦。 係啦，你好緊要嘅質素好緊要㗎。係 啦，咁跟住就幫你建議做一個 counseling 啦，行房 counseling。 冇錯，係啦，咩時間幾點鐘？ 係啦， 最好嘅。 係啦，咩幫你屈指一算啦，咩時辰最好？係啦，又可以做埋呢一個即係提供即係 counseling 嘅服務啦。好啦，跟住啦。就係到你有咗之後咧，又有啲護理服務啦， 點樣進補啊？你個胎更加 甚至乎胎教， 係啊，胎教先 聽啲咩音樂， 聽啲咩説話，係啊，要胎教緊要噶嘛， 睇啲咩戲，睇啲咩書啊依咁樣，跟住咧就開始去報學校啦， 係啦， 點樣去即係啊？因為你呢個係大仔，所以咧就去專揾一啲收一啲一月出世 B B 嗰啲學校。咁就跟住幫你即係點樣去補習啊？點樣去即係去面試啊？咁樣起碼五步啊，五步曲 最少 就即係啦。咁就已經做曬一條龍嘅服務。 係啦， 咁就令到好多港媽咧，就喺一個咁樣香港一種嘅競爭氣氛，一種咁樣嘅即係 唔輸得 嘅一個環境之下咧，大有可為嘅呢一個咁樣嘅即係一條龍嘅服務。 係啊，大家可以即係。咦，呢個可唔可以同佢呢個創新局攞啲資金嚟搞呢樣嘢？ 係喎，係啦，同阿楊咩強偉雄，楊偉雄係，咁就係啦。喂， 跟住順便帶小朋友去胎教係一部分，就一帶一路，預先感受咗嗰種經濟蓬勃嗰種，咪覺得未來 冇錯。 你下一帶一路，你知發展咪生出嚟，你有香港咩用啊？要一帶一路啊嘛，大佬。 即係同 一條龍冇錯搞埋啊！ 同孕婦去一帶一路， 係啦， 即 係喺嗰度。交合可能生得更好，旅行時大家個 mood 又好啲，即係有埋啲咩旅行嘅 planning。 喂，呢個再之前 蜜月啦，又蜜月度蜜月啦，哇！處處商機，諗到掂 掂啊！ 我哋諗到，我哋搞先。 喂，我哋自己搞啦，不如。 喺個報名，我可以喺 Facebook 留言報名。 喂，我都好呢個，即係整埋旅行團咗，帶一路，跟住你就喺嗰度。 咁咪由酒店開酒店先。 係 係啦。 如果未開到酒店咧，就整住嗰啲即係簡單啲嘅。 一打落嚟開酒店就係令到嗰度有揾到錢啦， 係啦，係啦。但喺嗰度行房，計埋咩時間行房，跟住咧 食啲乜嘢， 胎教咧就喺一打路嗰度，係咪聽下嗰啲即係伊朗嗰啲音樂啊？ 幾好嘅， 係咯。即係接觸下嗰邊嘅人啊，咁樣早啲感受到呢個一帶一路嗰種蓬勃嘅氣氛。 係啦。 到細路 胎教一出嚟，我一出世之後，一打一路，就知道我條路點行。 係啦，即係 就贏在起，唔知即係贏在四天前啦，贏曬啊！點知乜嘢錢？後胎錢贏咗啦，已經。即係再下一世要去一打一路咯。 係啦，一出世 邊有人行啊？而家 係啊，你一出世講依樣話識得。 唔係咯，一打一路行啊！但係我呢啲冇人行，你幾廿歲仲去一打一路行 啊？過曬啦，我哋亦都啲機會。 你都我話啦，啲質素係下降咗，年紀大。 唉，咁啊唔好咁低估自己。 我哋要讲实话噶，唔想开跨部门会议噶呢啲。你讲实话，我哋呢啲 真系老实啊。 即系嗰啲会即系会即系唞唞气咁解啫，呢个世界咁搞法啫。 系喎，嗱，即系我哋都正经经写翻个 proposal。 系啦， 咁啊同呢个杨伟雄咧，就呢个创新科技，唔系啊，我再谂到再之前啊，搞埋干细胞嗰啲添啦。 真系啦，冇错，真系高科技。 高科技，咁啊由即系由呢个细胞嗰度开始搞起。 系啦，可以改。 哇！一路去到即系一即系去到呢一个 B B 出世，即系搵学校成成咁样。咁呢個細路咧緊要啦，第時呢個一帶一路之王啊！ 係啊，哇！咁 clone 咗可能全部只有一個，全部都六百九嗰個質素，可能個個製出嚟，焗焗焗焗焗，哇！ 係，同埋咧令到咧一出世咧已經唔想香港住啦，即係嗰種 嚟香港地方住，係啦，一帶一路幾 係啦，哇！遼闊嘅呢個即係哈薩克嘅一個。不知咩草原定平原啦，可能冇啊， 得到太多地方去啦。係 係喺絲綢之路嗰度咁樣，哇喺度喜多郎， 唔係啦， 聽喜多郎一定要， 要聽喜多郎，係 啊， 真係一諗起都真係開心啊！ 諗起都射精， 真係射啊眼花直情，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就算香港都係少幾畸形啊！而家啲人嘅諗法即係哇，真係即係人就起飽線，我已經覺得哇，使唔使咁啊？我覺得啲壓力，哇！而家仲要再早再噴。唉，你射都冇，你硬唔到，射唔到啊，大佬。 唔係，我問題同埋你贏咗個點啫，第時唔係 Adam 又去一帶一路，你做乜 點樣春係啦？早到去嗰度啫，所以即係成個好畸形嘅。 因為你讀到名校俾你，即係嚇咩名校 DBS， 跟住 咁我就另外唔係贏在射，早 你去到到你 DBS 畢業。跟住讀大學，唔再係讀香港大學啦，你走去呢個伊朗國立大學，又或者可能係呢個哈薩克嘅即係州立。 我希望可以投胎下，要讀牛津去到英國啦。 脱歐喎、啊？ 唔係，因為我有得自己決定個命運。 唔係喎，脱完歐之後，跟住就 join 呢個亞投行，跟住 都係一樣，係啊，走曬啊，賴嘢，一路都係賴嘢， 牛津嘅畢業生都要同呢個一帶一路嘅學校交流， 可能係喎，清華投會直接落校喎， 我係啦，同埋呢一個咩啦，一帶一路獎學金係吸納埋呢一個牛津大學。 是喎、 哦，哇！你話真係原來是一個局嚟嘅，大佬。 另一個結盟緊要的歐盟呢、這個。 係啊， 啊真係，真 係就變咗一帶一路盟啊！嗰時就 真係搞唔掂，即係 脱歐就愛嚟，因為要脱，即係脱歐就入一帶一路。係 啦，跟住有其他啲脱咗人，跟住英國佬行，喂，英國冇錯，跟住照一齊跟行，哇！咁啊，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版圖啊！ 咁你香港人真係可以去邊咧？真係唯有真係一帶一路嘅啫。 一帶一路都冇辦法。 哎呀，真係大鑊！ 就係咁啊！佢有即係咁，佢一路有嘅自己嘅方法去嘅，打通曬關口又唔使即係喂，就唔需要冇邊個冇邊境啊，開曬哇！大家 係 等於阿張明都話，公安啊、消防局啲隨時可以嚟支援你啲，幫你協助點樣治療傷者啊、消防設備又講到清楚，貨係好貼皮個講係乜嘢乜嘢範疇幫你嘅。 喂，但係嗰陣時 受咗傷，你幫我乜嘢？ 但係黎明嗰陣時話就係即係中國嘅中國製嘅防火布就係唔防火啊嘛。 我就係哇， 係咯，咁你仲話叫佢嚟救火，好驚喎，大佬。 係咯，你幫你治療傷者，大佬。唉，即係聽完呢啲説話，即係你其實應該好憤怒，但係真係都要抽抽水啫。即係唉，即係咁搞法，真係玩完啫。 應該要訪問阿黎明喎，即係你即係啦，應該係咯，記者而家整條好橋俾你訪問翻阿黎明，叫佢回應一下喂張德江講啲咩啊？唔係張德江，阿張曉明講啲乜嘢？你有咩回應咧？当日你要被迫取消，你攞唔到香面，就是、消防局话你嗰啲系大陆嘅防火。 因为我又突然间都系谂，嗰啲黄金战衣嗰啲防火物料系边度做嘅咧？系英国嘅订？ 应该系英国嘅， 应该订啊，英国货啊， 系嗰啲英国标准啊。但系 会订 嗰个消防，即系譬如用翻黎明嘅例子，就系话佢嗰啲即系消防对要要求咧，就系话要系英国规格嘅防火嘛，防火布啊嘛。而家佢就话换咗英中国。咁跟住就所以唔咩啊嘛，所以阿黎明咪後來即係唔知係咪佢啦，流出嚟嗰條錄音就話：我理得你中英國規格、中國規格，淨係呢個武裝規格啫。係 啦， 我點知咧？ 你以前就所以而家歐洲就係屬於歐盟規格，而家唔使啦，英國規格。係 啦， 將來就一到一例規格、 一 個規格啦，即係有個 standard。 冇錯， 電壓嗰樣嘢一到。 咁所以係啦，同埋我見到網上即係都有啲講法，就係話嗰個即係就係嗰啲消防員嗰啲頭盔啊。 係會溶嘅。 我屌佢都好驚啫喎，係 啊， 啲膠溶咗即係等於細。 係啊，嗰塊膠就要起曬泡咁樣啊嘛。 即係有時你唔小心咪整嘢有啲膠，譬如即係。俾啲熱得就隻膠匙羹整下落，哇！嗰起曬泡， 起曬泡係啊， 好驚，毛管凍嗰個感覺。 係係 係。諗下話，嗰樣係面嚟，帶咗塊面嚟嘅大佬。 係啊，咁所以即係啦，即係你憑乜嘢去嚟幫我哋救災咧？幫乜嘢咧？ 即係幫少，即係幫少陣先當幫忙嘅啫。 係啊， 講少句當幫忙。 係啦，咁但係咧，之後以後嘅世界係點樣咧？真係唔知啦。 係啊， 脱咗歐之後，同中國大陸走近咗，跟住咧， 我哋嘅 一帶一路啦。 一國兩制仲係咪喺度咧？ 係啦，咁你 立聲明嘅所謂 係啦，邊個幫我哋去即係去 enforce 咧？所謂 因為最近即係大家都好敏感一件事，都唔止敏感，仍覺得好擔心。 我呢個好擔心。嗱，呢單嘢咧就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嘅一個 timing。係 啦， 即係我先做之前較早時講嗰個陰謀論。係 啦， 咁就係究竟即係點解會咁樣發生嘅咧？我哋聽多首歌先。 无恙。 漂亮的固執啊，夏韶星嘅。咁誒，呢首歌咧，其實我而家聽翻咧，我發覺我曾經都幾中意嘅一首歌嚟嘅。咁而但係遺忘咗，直至到啱啱上個禮拜日喺啊即何韻詩嗰個音樂會嗰度咧。阿明哥唱翻先醒起，啊原來係喎有呢首歌咁樣，咁我覺得佢即係揀得好啱嘅呢首歌，即係除咗即係何韻詩佢喺呢個 Lancome 事件嗰個取態啦，同埋即係佢做翻呢個 concert 呢一樣呢個行動之外咧，我覺得即係更加適合嘅咧，呢首歌裏面所講咧就係阿林榮基，阿林榮基即係佢嗰種，即係當然咧佢係即係經過好大嘅掙扎。咁亦都係受過好大嘅折磨之後，又發覺喂唔係路啊！食完三鮮之後，發覺唔好想翻去啦，即係於是就翻就佢哋即係落翻嚟香港。 即係我出咗門嗰個禮拜咧，即係發得好多好多事，即係我都要不斷跟進啲嘢，係啦。 咁啊係啦，即係講翻嗰個真相點樣，即係原來係大陸係咁樣去即係操控啲人，咁樣去對待自己嘅。 即係呢個相信大家其實之前都知嘅。就係你一個真活生生嘅人出嚟， 係啊，同埋即係講佢點樣困咗喺嗰間三百尺唔夠嘅房裏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仲有即係兩條友睇住你， 係啦， 你真係諗暈，你都揾唔到想個自殺都冇機會嘅咁樣。咁但係啦，即係佢 嗰種精神嘅折磨到你，真係想即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嗰種恐怖啊！ 即係你會好感受到，即係講話肉體基本上冇問題嘅，即係你都有兩餐飯食啊，兩餸一。一即係一飯兩餸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個精神嘅折磨，你唔知道嗰個時間。 就係用精神折磨你呢招，並唔係肉體。 啦， 肉體做咩懟冧你都可以玩呢只骨波， 係啦， 人身攻擊你，你 係啦，係咁鬧 你個袋，跟住就精神虐待你。你身邊啲人哇怕你個彈開嗰啲，係玩呢只嗰種係好卑劣嗰種。 係， 即係你即係我覺得你夠兇咪懟冧你咯。所以講句唔係，即係當然希望下身啦。咁你嗰啲鐵網嗰啲喂拍特工拍 係。咁啊系啦，咁至於 佢玩殘你嗰下先陰功， 係冇錯。咁於是佢就即係爆咗大鑊啦，即係講翻成件事， 即 係 好震驚， 好震驚㗎。咁亦都即係因為佢亦都 confirm 咗咧，就係話其實阿李波就真係被跨境執法俾人夾走， 係呢個 係啦，即係佢再一次 confirm， 桂文海都係喺呢個巴提亞嗰邊俾人夾走， 即係睇戲咁樣，即係特工 係啦。咁跟住即係即使呢個即係大陸從師顧忌，就即係啲人走翻出嚟就話唔係嘅，唔係嘅咁樣。但係即係你都見，你會即係你都知道信邊個啦，應該。咁即係佢呢種擇善固執，佢話自己包袱大，即係最少，所以唔介意即係唔怕講出嚟。但係大佬係咧，點會冇包袱啊？你都有個仔，人哋你有個內，你喺大陸裏面有個女朋友，呢都係包袱嚟噶嘛。咁但係佢都即係決定。要企喺呢個即係良心公義呢邊，即係將個真相講出嚟。咁呢個就係即係一種漂亮的固執。係 啦，咁啊呢件事因為可能發生佢身上，都每一個人都有咁嘅危機會被人咁樣搞掂嘅。我唔知我講錯咗一句乜嘢，或者我做咗啲我認為本身係唔係得罪咗，或者唔係犯咗法事就係啲嘢。 同埋最慘係即係佢可以夾你走嘛，即係 威驚你人冇法冇質。 以前你覺得即係香港比較一個相對安全嘅地方，你亦都有呢個即係基本法嘅保障。你覺得你喺香港係唔會 suppose 係 即係即使啊，你做嗰啲嘢喺大陸係不容啦，所謂啊法律上咁，但係你喺香港都基本上係安全，佢係唔會即係走過嚟夾你走嘅，即係佢亦都冇咁嘅權啦。 係 基本法亦都即係唔容許佢哋咁樣做。 雖然即係成日傳聞都話人佢夾你走，即係啲大家都聽得多啦。咁而家唔係， 但係而家就 傳說，而家 佢 係 有個人真係講出嚟係發生緊啊。 係啊， 咁即係話俾你聽，嗰個人身安全係令到好值得擔心嘅咁樣。咁但係啦。呢件事其實係發酵得，即係都一路發酵緊，即係講緊即係啦。咁佢個仔跟住又翻大陸，跟住又翻落嚟咁樣。咁跟住喺呢個時間就發生呢一個即係火警，而呢個火警亦都有人話係即係懷疑係縱火，咁就不得不令到我有一即係陰謀嘅諗法，因為你會見到即係呢一輪所有嘅焦點都去曬，即係我會有一個諗法嘅，就係話即係個焦點去曬個火救火嗰樣嘢。嘅同事其實阿林榮基仲喺唔喺香港嘅咧？會唔會其實俾人夾咗冇人知咧？我真係好擔心呢樣嘢，真係好鬼擔心喎！大佬，即係大家所有嘅焦點去曬得到嘛？ 係咯，仲要係咯，牛頭個牛池灣都調轉咗，大家又多個 focus， 好似係啲太多嘢去跟。 係啦，你咁多嘢去跟，跟住你又要即係擔心，即係係啦，即係嗰啲疏散嘅問題啊， 又 嗰個情緒 就冧啦，講到話真係冧。 係啦。跟住個情緒又會俾兩個消防員嘅殉職所即係牽動到，即係由一個好悲傷嘅哀痛嘅一種情緒，慢慢去到咧係 係憤怒啊！ 係啦， 即係點解個政府可以令到有兩個即係消防員會係咁樣犧牲嘅咧？ 大家都講嘅，點解又迷你倉就香港？冇地方住，香港住咁貴啊！大佬，我擺想買個大啲屋，佢擺多你合模型都唔得，要租個倉擺啊！大佬， 係啊，咁但係 幾大鑊？我身邊幾多人要租翻嚟咁擺嘢？係真係 係啊， 好普遍而家， 好普遍。點解佢咁好生意？ 身邊就你已經有擺緊啦，我身邊得賺都有個擺，坐幾年個漫畫模型，大家有我都有擺，我再嚟搬屋都要擺擺。 系咯，之前 我咁啊，完全信唔過個地方，所以我即刻攞翻出嚟搬完之後， okay. 我哋屋企塞到冇路行啊！ 我有嚟過我哋網聚嘅金小文嚇，佢、啊、都係就係邵氏嘅迷你倉啦，就燒曬啦， 咁行係 啊， 八一 係啊，咁係啦，即係咁多角色各樣嘅 issues， 即係令到你去跟嘅時候咧，突然間即係消失咗，劉榮基嘅消息係消失咗， 係 係冇人再講嘅，咁究竟？系咯，咁嗰件事又點樣嘅咧？ 系啦， 佢仲喺唔喺香港嘅咧？即係有冇人可以 verify 到究竟佢係咪安全嘅咧？而家我就好鬼擔心，即係會唔會係又俾人夾咗？ 唔知 係 去咗邊？ 係啊，咁佢個仔嗰啲點樣咧？跟住即係係咯，呢件事又點樣？ 即係希望隨住所謂頭先好消息就話個火警個火災受到控制嘅時候，大家咦係咪希望將個 focus 即係唔係話唔理火災係即係？擺翻開佢， 我係好驚，即係當即係點解會有咁驚咧？就係即係呢個政府嘅不可信啊嘛，對佢嘅信任極之 唔係不可信，冇信啊，大佬， 冇 信 唔過，信唔過。 你話諗會冧，我都覺得隨時冧，咪更加覺得隨時會冧。 已經去到一個位置就係你講 A， 我就當係 B 嘅、 啊， 相反嚟讀嘅。 咁呢個邏輯 係啊，咁變咗即係佢係做得出一啲去害你嘅，即係亦都會即係你話。哇！為咗想轉移視線，於是去一個即係去一個迷你倉嗰度放火， 係啦。 跟住而相對地，迷你倉係好似冇乜即係冇人冇乜咁多人嘅，咁可能嗰、那個即係風險冇咁大咁樣，我唔知道。即係又講得通又似嘅喎。即係如果你要做，即係你當係間諜片咁睇。 跟住你張曉明又話：我哋啲公安啊，隨時可以落嚟幫手。跟住就可能就開門俾入嚟啦。 係啦。即係 你話政府只要一出聲就得啦，咁學到話九威幫幫手嚟， 等於九一一嗰啲九一一嗰啲陰謀論一樣啫嘛，就係話即係啊呢個係即係係呢個中情局 大家嘅 去搞去炸 部署嚟嘅， 炸呢個 World Trade Center 嘅目的就係即係為呢個即係美國去打伊拉克開火咁樣，係 啊， 即係有呢啲咁，即係其實。如果你用一種咁樣嘅角度去諗，哇，原來係唔知邊個走去放火，跟住發生呢件事，轉移視線，令到呢個即係林榮基事件即係消失於公眾嘅目光之中咧。其實我都一啲都唔出奇嘅喎。咁但係當然啦，毫無證據啦，純粹係猜測 啦。即係你想講係咯，即係都係之前香港呢咁多年都發生好多天啲，譬如啲好多災害事件啦。喂，都從來冇話中聯辦出嚟講話，喂，我哋上面啲。公安就 ready 落嚟幫手，今次突然之間又話：咦，我哋可以隨時嚟幫你救治療傷者啊！乜乜乜，即係有啲即係呢種説法係好驚嘅啦。 係啊， 點解突然之間話喂，我哋 ready 隨即係只要特區政府一出聲，我哋就嚟啦。 係、啊。 咁下一步會再講喂，你搞唔掂 call 解放軍落嚟咧？ 係啊，隨時㗎。 你出聲啦！ 事實上，解放軍係 駐 幫過手救山火㗎。 啊，系咩？真系噶， 系啊， 知添 冇？系啊，有一次嘅喺练靶场嗰啲位置有山火，咁、 哦、 系有一啲解放军系帮手救火嘅，系试过嘅就系、 是。O、okay. K， 因为系咪因为个情况未有消防员去到佢 同埋好似话近军营咁样，所以就顺便帮我手咁样嘅类似系啦。 唔系惊烧到佢，大佬，我唔够烧到我咪得。佢都純嗰啲，你嚟一次燒我咪賴嘢或者救先，遠水能夠近火啊，大佬，我諗得衰啲， 可能係。 你唔知隸屬邊個區，你牛池灣、九龍灣，你都九龍牛頭角，你唔知分咁多區，咁我咁遠你嚟得事，我不如自己救先啦。 仲有一樣嘢喺呢個過程裏面淡化咗，除咗劉明基之外咧，仲有就係呢個全民退保係 啦，諮詢 其實就即係期滿咗噶啦。 係啊。 咁就當然啦，即係之後仲有報告啊，成日各樣啦。咁但係即係有個全民退保嗰個諮詢就，亦都喺呢一個即係火災嘅消息之中，亦都係淹沒咗嘅。咁所以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可能即係陰謀論好，即係啲好蠢嘅陰謀論啦。即係但係即係個客觀效果就係咁啦。 我另外都係陰謀論諗啊，就係點解佢要即係快啲救熄場火，唔好俾大家嚟似冧你咩？下禮拜又回歸。紀念啦，咁你太多啲七一啦，咁我真係諗係咪即係你知要喂營造永遠都係真係啊，公佈升平嗰、那個 咁又唔得，呢個我又覺得唔通，因為你而家發生咗件咩事咧？所以而家已經民間咧有好多嘅講法，就話咧唔該你嘅政府咧七一咧 唔好搞咁多嘢 ，cancel 曬cancel 曬嗰啲慶祝活動，唔該你唔好搞咩放煙花啊，日頭朝早嗰啲咩慶回歸嗰啲乜 Q 嘢就唔好搞啦，大佬，即係而家 not in the mood 去搞呢啲嘢。即係亦都係對於個即係犧牲， 因為呢幾個禮拜 消防員係不敬， 呢幾日啦，唔知幾禮拜啫。我啲記者收到好多啲不同嘅所謂啲 agent 啊，就話喂，我哋有個 show 喺七日要做啊嘛，即係啲嗰陣有好多先開始啲回歸 show 維穩 show 嗰幾日咧，好多開始 call artist 啊， 係 即係打嚟你工有咩 artist 啊？喂，我哋想乜即係聽我即係我第一句你有你即係話你。呢、这個賣咪即係問多兩問，佢就答應唔到嘅。 係 係啦，即係聽到即係 feel 到係嗰啲回歸 show 嚟㗎啦。 係 開始要籌備啦。 係， 但都即係遲咗咗幾日就係啦。即係可能即係未加多幾，係咯，但唔知未加多幾場，突然之間 下個禮拜五我哋個節目就係遊行之後咯。係 咯，慶回歸。 係啊，睇下我哋係究竟係由 有幾慶啊？ 過嚟做 live 定係之前錄定睇下點樣呢個下個禮拜再安排。總之下個禮拜嗰集咧就係即係七日遊行之後。 即係我覺得有幾值得，即係呢件事情有幾個問題就係、是、我喺我永遠覺得就最唔值得需要慶祝就是、自從有海難事件之後嘅每一年嘅國慶，你仲放咩煙花？呢、這個係每一年都覺得好 呢、這個係好 憤怒啊！一日你仲仲係你冇人，即係做件事你交代唔到，你仲可以咁樣嘅？ 冇㗎，佢而家咪揾咗嗰條友仔 咩喎？ 細期坐18個月咁啊，當係㗎。 細期咯，呢啲即係嗰個真係手把啊啫。 嗰、那個佢當係㗎啦，以後就繼續大條道理， 繼續放煙花， 十一放煙花㗎啦。 即係呢樣嘢係令我到即係對政府最到而家仲係非常之嬲嘅一樣嘢。你解決你冇將件事交代咗真相出嚟，就求其攞幾個等幾個所謂揾幾個出嚟抽身體炒受一把咁啊算啦。 咁啊， 報告又冇好詳盡交代出嚟，即係你咁多人係唔會係即係呢種所謂，所以佢講就係話所謂即係佢即係新船舊嘅嗰樣嘢就係、是。呢樣嘢我所謂個潛規則，我覺得好多政府高層不會唔知嘅。 係， 你唔可能淨得嗰個知，係咪先？一定上面有默許嘅。你唔喂，你阿頭唔默許，佢點夠膽？我點可以夠膽就繼續默許落去啫？ 係， 一定係上面個高層知，你冇可能唔負責呢樣嘢。 係， 即係嗰日睇新聞就我翻嚟睇新聞就係、是、嗰頭就係嗰、那個嗰個咩漁船經理判咗18個月。係 啊， 但嗰頭新聞報就係、是、消防隊目張耀星殉職。 嗯， 即係咁啊，一個大家都係公務員， 嗯、 都係公職，一個就係、是。犧牲咗一個就係你，因為你嘅族籍而死咗咁多人。講同你對比，講話睇個新聞嗰兩年片啊嘛，啱啱係前後出啊，即係搞咗你嗰種，唉，即係係啊，想唔想講即係講粗口？點解會咁？你冇官員出嚟負責喎，你就係懟咗個人出嚟做18個月。 咪啊，等於你今次啫嘛，即係你而家有兩個 係啦，消防員又犧牲咗啦，一定有呢啲步驟連，一定會有噶，跟住就出報告， 跟住係啦，死因言訊會有啦， 係啦， 即係會唔會有一個？但係會唔會有呢個跨部門嘅調查咧？呢、這個我就即係我唔知會唔會 嘅，但係再公佈幾多出嚟俾我哋睇咧？又話可能 又係冇人需要負責， 係啦， 係啦，冇人需要負責。 天災橫禍唔好彩， 係啦。因為天氣熱， 咁阿黎棟國都已經話啦，做消防員係預咗一定風險咯。喂，有風險唔代表一定要人死喎，大佬鬼知有風險啊！你唔可以咁樣講呢樣嘢，係好涼薄嘅呢個説話出嚟。 咪咯， 鬼唔知有風險，但有風險就因為有風險，大家應該要部署小心啲，令到佢哋唔好有生命危險啊嘛。大佬冇風險嘅嘢使咩啫？即係黎棟國今日呢個説話，我就覺得有啲涼薄嘅喺我個人感覺上。 直情係啦，即係 刻薄啊！直頭係 食得鹹魚抵得渴， 嗰隻心諗就係啦，係啊。 即係咁，但係個責任可能係你哋嘅問題。 咁你只要可能安排好啲，或者部署向咧，係咪？即係你保護佢，盡量將個風險減低嘛。係、如果有危險咯，講咩事？即係我心講感覺係咁樣。即係政府令人突然間越嚟越嬲，就每次翻呢啲事出嚟嗰種官腔， 係 耍官腔嗰種態度，你唔覺得你係真係關心緊大家？主要純粹就係、是、出嚟做場 show， 好啊。 连疏散 plan 都冇，真系好离谱啊！谂下真系， 系咯，即系你唔使疏，真系疏散嘅。如果真系冇事，唔使玩真咯。 即系好彩 plan 都好啊，有个 plan 讲俾人听。 唔系，等你收咁多高官问，收咁多人工，你做嘢啊，大佬，真系唔系坐到就一开下会出嚟，后头个牛池湾都坐得嘅，咪坐到算啦，显晒，跟保安员去啊，显晒牛池湾，大佬。牛池灣安排咗一個疏導 喺牛池灣文娛中心開放， 係啦， 嚇俾啲即係受災嘅市民。 嗰個疏導嗰個計劃個行動名稱就叫牛池灣，咁牛頭角唔關事喎。牛池灣啲居民要準備啦，執十細院 點樣隨時準備走嚟？ 係係，好遠下喎，真 係遠到，不過唔夠朵大咁遠。 咁啊係，好聽多首歌先。 首歌就嚟自日本嘅電子樂隊 Soft Ballet 嘅 Last Song 啦。咁揀呢首歌播就真係都係一萬個唔願意啦。咁Soft Ballet 就三位成員就係藤井麻輝同埋森光彦同埋主音源頭遼一嘅。咁之前都講過，因為 Soft Ballet 咁我之前都播過好多次啦。咁因為喺十年前解散咗之後，咁剩翻嗰兩位成員。森光彦同阿藤井麻輝就希望再出嚟，咁啊歌阿遠藤遼一就唔想再唱歌啦，咁啊喺舊年就整翻兩位成員組成咗 minus， 即係叫做減咗一個，好可惜呢個 minus 再減咗一個，咁喺6月3日其中一位成員森光彦就因為心臟病發突然之間離世，咁啊消息喺6月7日先至發放出嚟嘅，咁就咁之後我就放咗假出咗門，就冇機會 tribute 佢啦，咁啊真係好難過，咁啊即係今年就太多呢啲咁啊。音樂人睇呢啲事發生啊，即係好似早幾日有睇到新聞，就係《新西方奇遇記》裏面其中一個主角之一嘅嗰個俄羅斯演員，因為意外就離世啫。即係太多啊！今年真係，唉，這個世界真係，即係啲 tribute 嘅歌，希望真係唔希望再有啊！但係真 係 太多真係。 嗰陣時啊，探長咧有一個 term 嘅，依叫殯儀之星啊。 殯儀之星真係今年就即多到即係。太多多到已經即係衰個做都做唔切，都唔希望做咁多。 係咯，即係好似咧， 好突然，都好突然，因為本身佢下個月本身 Miles 舊年組成，咁其實到今年就出咗兩張唱片，就諗住有一個有一個巡迴演唱會，咪之前未開之前都係玩音樂節，我預咗8月中上去睇，即係自己唔開睇。即係大家講過有啲咩想睇嘅 show， 有啲咩嘢即係睇得好睇，你唔知道為咩會發生嘅世界咁感覺。 珍惜眼前 show， 真係啊，人都係啦，即係 人就必然係啦 ，show 都係原來。 係啊，都因為你唔知道突然之間，好奇喎！今年啲全部啲都啱啱都係四十幾歲，去44、48、49度啦。心臟病，心臟病都冇得預計。 係。 咁啊，呢首歌《Last Song》就係佢一首包辦曲詞編嘅。咁就嚟自 Soft Ballet 最後一張大碟裏面一首歌啦。咁啊，成為絕響。咪希望佢即係 rest in peace 啦，唯有咁樣講啦。 係啦。咁啊，即係等於好似我哋都希望兩位犧牲咗嘅消防員，亦都真係 rest in peace。 係啊，真係佢係好勇敢。 係啊，即係佢真係你真係唔勇敢，即係最基本底線就係你唔勇敢。 即 係 呢 個你都做唔到消防員。 睇翻過早幾年有幾單啲火災，譬如有一次有個消防隊，我唔記得邊個就話我會。跟阿婆婆講，我會帶你出去，跟住救咗佢之後，自己將嗰啖氧氣俾埋佢啫。即係聽好似真係聽住會流眼淚，覺得即係社會希望，因為咁嘅社會仲有啲咁嘅英雄， 即係等於咧嗰陣時 安慰算係。 係啊，你咪見到即係我，你都一定見過呢張圖，唔係改圖嚟，係真係一張圖。就係嗰陣時喺邊度嗰個車場咧，即係嗰個車房爆炸。咁咧就 舊年嗰、那個黃大仙嗰個啊嘛， 冇錯係啦， 即係好恐怖 嘅。咁嗰張圖又係點樣咧？就係、是、一個消防員就衝入去火場準備救火，跟住咧就有個差佬咧調翻轉反方向咧就揞住個頭嗰邊走緊離開個現場。 嗰單又即係你成日都話驚下條橋，會諗呢啲即係突然之間你個一個住喺樓下嘅停車場會爆到成陣，即係啲恐呢啲你估唔到，你唔需要再擔心會發生，你預咗會發生，更奇怪都會發生。 等於個 即 係圍窗嗰 單嘢 會燒，咁但係啦，嗰、那個 你即係驚死， 係啦，你見到 驚到咬到。 你講勇敢嘅硬漢指乜鬼嗰啲就唔該你唔好，即係你班差佬就唔好走埋嚟喺度，即係 抽水 啊！ 你有愧，你只望張水你有愧嘅。 即係你講危險講勇敢，你真係幾時及得消防員咧？ 一定出去救你，甚至乎即係用一條命去救第二條命翻嚟。 咪係咯， 你猜、就是、 即係嗰幅圖真係好清楚見到。 即 係 以前有講過，再上一代以前。好勇猛嗰啲，啊！《省港奇兵》AK-47扮埋出嚟，匿埋唔敢出嚟同佢搏火噶嘛？佢嗰支點300邊個俾啲 AK-47匿埋噶嘛？唔係諷刺佢啊，但係真係你熬底噶嘛？ 係啊，同埋即係你見到，唉，不過算啦，即係呢個唔關事嘅，拆開咗，即係差人做嘢就係有時真係成日都好鬼唔光明磊落，等於咧即係。七警嗰啲唔再講啦，但係即係 七警，但係又繼續審啦，又俾啲淡化咗啲嘅， 淡化咗係啦。咁但係啦，呢個 佢都 係 審到近尾 嘅 啦，已經 唔係，而家唔係啦， 仲有咯， 佢開始啫， 已經開始。 佢而家係案中案審緊，就係話究竟將唔將無線嗰條片呈堂？即究竟講緊呢一個證據可呈堂性嘅一個審訊。 OK， 審而家就呢一橛就審到尾啦， 係 啦。跟住先至審氣 玉 嘅， 哦 ，OK， 明白 ，OK。 而且即係氣玉究竟呢、這、一個呢段片可唔可以呈堂咧？就係、是、關就係、是、之後，即係而家審緊呢樣嘢，就關乎到之後嗰個審訊咧，可唔可以用呢條片？ 即係呢一場火令到呢幾日大家個視線去咗第二啲度，希望就真係控制到個火。 大家的視線就去回我們其他要關注要跟進的事，因為太多 太多 太多太多跟都跟不到，我經常說好大，我們做節目真的做之前做功課揀的材料都太多了，多次真的遺留了，我說不切。 但係即係我諗都係講翻嗰樣嘢啦，即係先我 miss 咗啊，想講啦，係啦，即係除咗呢個七警之外，啲警察點樣咁唔光明磊落，就係影快相就係一個最明顯嘅， 偷偷雞雞， 永遠都係呢啲暗暗角嗰度，佢陰你即係快嗰一即係十至廿個 km， 即係最叻呢啲㗎啦，係 啦， 即係呢啲就係香港即係或者警察啦，係 啦， 即係你如果講呢個即係勇悍啊，即係值得尊敬咧，即係同消防員真係 冇得比。 即我不是說要借消防員來抽這個差佬水，而是真的有感而發。但是怎麼都好，今次對於消防員真的致敬，亦都藉著你這首 Last Song 亦都是跟這個即是殉職的消防員一個致敬。 是的，這首歌都是希望你去到一個很寧靜的世界，連沒有噪，沒有任何噪音，沒有任何連夢都沒有的一個 很長和的世界 去生活的。 亦都希望他們的家人 最重要 都真的自哀順變，看看盡快即堅強起來。 是的， 今天時間其實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 節目下個星期七一之後見啦，是的， 今年的七一即是不知道怎 麼theme就說叫做決戰689， 是 的，當然689就當然要跟他死過啦，但是就不止這樣的，但是是的，我想聽眾都會走七一的，所以七一見啦，節目就七一之後見啦， 好 OK 好，拜拜 拜拜。